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是啦。喂，咁今个礼拜呢就有套 The Spirit 上映喎。 是啊，但是好似反应麻麻喎，一般人都。 是啦，点解会咁嘅呢？ 我諗可能套戏拍得比较古怪咗少少啦。你睇咗啦，咁你觉得。 大家都睇过啦。咁其实呢就几唔同呢个之前嘅所谓嘅Sin City 啦，同埋智囊三霸更加唔似添啦。 其实香港有一个告白有啲嘢错咗。 是咩？ 香港的电影的广告其实有些是错了的，他说战狼三百的大导演有一力作，其实就战狼三百的导演就不是 Frank Miller， 不是 Frank Miller 的， 是另外一位的。 哦，但是 Sin City 是 Frank Miller 的。 是 Sin City 是反而是他第一套的。 哦， 同埋战狼三百其实他只不过是写剧本，即是他是原著啦，又是写剧本啦，同埋他是 producer 咯。 哦，即系导演又唔系佢啲做咁 样。佢制片啫。 咁嗱，咁战狼三百就同呢套戏又好唔似啊，所以就唔重要啊。咁但 系其实套套都有少唔同嘅，不过呢套好似玩得我会觉得过咗火啲咯。 嗱，其实 Sin City 应该同呢一套戏比较接近系咪？但系出咗嚟个效果又好唔同喎。 即系Sin City 基本上就黑白啫，咁就但系呢套即系除咗啲红色衫先话啦吓。呢套真係怪咗少少 啦。呢套呢啲顏色呢就近似之前嗰套乜嘢咩 Sky Captain 嗰套係咪？ 係係Sky Captain。 唔記得中文叫咩係咪？ 明日決戰明日世界。 喔，係呀係呀係呀，嗰啲顏色有啲似嗰套嘅，咁就係啲好 嗰套，因為佢係真係冇報警嘅，全 CG 所有人都係坐喺啲木頭箱度做戲或者之類嘅啫。 係啦。 咁所以佢因為而家嘅 CG 技術做唔到咁靚咁象真嘅嘢，所以佢焗住要搞到咁嘅色啫。 哦，咁又唔係嘅，咁佢都係想重現返一個即係舊嘅感覺啫。 啊，但係呢套真係唔知做 咩。係啦，呢套唔知點解咁樣啦，係啦。咁 但係呢套佢啲制服，佢啲警察制服或者各樣嘢都古靈精怪，又唔係好似四十年代嘅啫喎。其實個故事背景應該係四十年代嚟嘅。 係啊，係啊。哦，咁佢又唔係跟晒㗎喇，佢都係好似 Batman 咁，純粹係一個疑似嘅年代啦。係囉。係囉。咁今次呢套戲呢，演員呢真係唔識喎，嗰啲演員真係啲主角啊，嗰啲女啊，都唔係話啲好大嘅明星嚟嘅。咁成套戲最大嘅明星應該就係嗰個黑鬼啦。 係 啦 ,Samuel Jackson 啦。咁同埋有人客串。 Samuel Jackson。 係咪 之前都叫好多去見過佢啦，都應該大家知㗎啦。 係啦，仲有邊個客串呢？ 客串就好威猛啦。 例如 Frank Miller 自己有份客串，做過一出場就俾人扭甩個頭嘅差佬。 OK。 你知如果大家想知 Frank Miller 嘅專用係點，就睇下呢套戲留意一下，有個俾八爪魚一嘢出嚟扭甩個頭嗰、那個差佬就係佢啦。 佢自己仲有。 另外就 DC 漫畫美國第二大電話漫畫公司 DC 漫畫的行政總裁都有份客 串。哇，是嗎？ 是。 做什麼呢？做什麼角色呢？ 啊？ 是什麼角色來的呢？ 路人甲。 哦，一出一出這樣。好啦，那這套戲韓永講不講一下呢？ 或者講一套戲先講過。 先再講一下 Famula 這樣啦。 OK。 那我們講一講這個我們的 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選住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㗎喎。咁如果大家有啲咩補充資料或者有啲咩主題想聽嘅呢，可以隨時 email 俾我哋喎，等緊大家回信嘅。 冇錯啦。 好啦，咁我哋講返呢套戲啦。係啦，咁到電影如何呢？何炳覺得 雲片片。 咩話？ 雲片片啊。 咩意思雲片片啊？咩意思？ 我是天空的一嚿雲啊！睇 一嚿雲咁樣，哦，點解咧？因為我見出邊嘅好多人嘅反應都係咁嘅，又話哇，好唔知做乜啊咁樣嘅。 或者咁講啦，淨係個睇個顏色已經有少少失分。 其實係嘅，嗰個顏色咧，如果你睇個畫頭睇一段仔咧，就即係好有 style 啦。但係如果你睇咗個幾鐘咧，就有啲辛苦嘅。老實講， 佢其實比 Sin City 更大鑊 ，Sin City 只不過黑白。 係啊。佢呢個好暗咁樣嘅，即係但佢又唔係冇色呢，即係反而你睇咗幾惡頂嘅講真嗰、那個。但當然其實佢好靚嘅，我唔係話佢渣喎。 不過做得個效果係靚點 嘅。係靚嘅。 好惡頂。 係啦，因為你個眼唔能夠即係抵受呢個畫面。 或者可能 Frank Miller 太過想將佢拉近自己啲作品啦，即係用 你如果大家有睇過漫畫嗰啲 family， 大黑大白啊嘛， 大黑大白同埋好中意啲用啲好 強烈嘅顏色， 好強烈嘅顏色同埋好直覺嘅線啦、 啊。咁呢一樣嘢上一次 Sin City 完全做得到嘅喎、 啊，但係今次就好似有少少過火啦。 係啦，咁同埋咧，我睇嗰陣咧覺得有啲奇怪，就係成套原來有搞笑成分都幾重嘅喎。 啊，係，好似啲壞人其實都幾傻啊。 係啦，即真係好似翻以前即舊嗰啲著底褲喺面嗰啲 Batman 咁咧，即好即好似都唔係話好正經咁樣嘅鬥得嚟。 係啊， 係咯。咁我睇 啲制服其實真係好古怪，例如警察制服嗰啲咁，啲女警嗰啲直頭唔知咩嚟嘅。 嗱，咁個 spirit 咧，我成覺得啊，有啲國產007嘅感覺啊，俾我。 咁唔係，因為佢原著都真係咁一件藍色嘅西裝，一個好大紅色嘅tie咁。 我唔係講佢嘅造型，即係佢啲行為啊。 O K， 係啊，即係佢又唔係話好好打，咁跟住無厘頭咁，跟突然間佢又好似啲身手好勁咧，你明唔明啊？你周星馳咪成日都係咁嘅咯，即係平時傻下傻下咁，突然間又哇，突然間打曬空翻嗰啲咧，你都見到佢有啲劇情咁樣。 係， 我講呢套戲喎，我唔係講周星馳喎。 係， 佢竟然可以打空翻上樓喎，大佬你嚇搞咩大佬？ 係咯。同埋成套戲佢好似都我印象中都冇除過眼罩。 冇嘅。嗱佢最搞笑呢成日頂帽呢成日俾風一吹跟住佢撳返低頂帽㗎嘛。係。即係呢個好似係佢嘅招牌動作咁樣嘅。 哦係因為喺公仔書度呢個係佢嘅招牌動作。 係呀咁所以成個感覺俾我都幾 佢想重現返某啲公仔書嘅元素而已。除嗰個唔係公仔書或者唔講。 係我懷疑佢睇咗周星馳呀真係。係呀咁另外加上呢這個Sam Jackson 嘩之前做咁多勁人啊壞人又有好人又有即係都係比較一個沉鬱啲好唔係幾出聲嗰隻嚟㗎嘛。 係。 咁呢度佢簡直係一個傻嘅罪犯嚟㗎我覺得係。 係係。 係囉同埋呢勁換衫㗎喎講佢。 嘩啲衫好古怪喎換咗幾多條長嘅有 啦。數唔到。 最初出場成件有少少似黑武士不過就改咗唔係盔甲啦。 唔係出場白色嘅戴得好大好大嘅帽嘅。 係啊係啊。 好怪 嘅。有日本衫啦。 哦係啊嗰個又係白色啊係啊。 德軍制服啊。 係啦、 啊。有蘇聯軍制服啊。 真係齊晒真係。係 啊。 嘩嗰、那個咩日本裝我先覺得怪嘅。佢又日本唔日本得晒啦。個髮型又玩返啲香港武俠片嗰啲呢。 其實都唔係你落下劫心都係咁嘅髮型。 但係佢係長㗎喎後面嗰執頭髮係。 Okay. 即係好似以前嗰啲高手嗰啲呢。 劍心都係長嘅。 劍唔係佢扎起後面嗰啲浸嗰啲長直嘅頭髮嗰啲呀。 OK。 咁大佬佢邊度有啲咩頭髮啫好明顯劫落去㗎啦。 呢、 這 個當然係個角頭。 係呀。即係總之唔知呀即係服裝係奇裝異服咁啦。嗱咁其實個故事就都係講佢哋去搶一個箱係咪 第一個箱裏面有 Hercules 啊 係啦邊個呢就係 Hercules 其實就係希臘神話裏面呢宙斯嘅同凡人 所生 嘅仔啦咁就 力大無窮啊 相傳嘅半人半神啦力大無窮啦咁去摘金蘋果啊咁之類啦係 啦打低好多惡魔咁啦、 啊、最經典係打低 Medusa 啦 是即是成個頭都是蛇那個啊。是啦。 咁亦都有另外一個希臘神話唔係一班希臘神話嘅英雄啦。 是。 Hercules 嘅寶藏啦。 是。 啊咁 今次呢個箱入面呢就相傳係有佢嘅血喺裏面喎。 是有佢嘅血同埋嗰個寶嗰 Hercules 嗰啲寶藏喺度啦。 嗯 哼。寶喺度啦。 嗯哼。咁呢個 Octopus 本身佢都係一個科學家啦好似係咪咁佢平時佢嗰幾個咁嘅所謂跟班呢原來都係空出嚟嘅一啲人嚟㗎喎。 係。 但唔知咩空啲傻佬啦係空啲精英先啱啦。 但都幾好打喎呢個傻佬。 好打㗎咩 都幾大力都好似感覺上。 咁佢可能就想攞嗰啲血嚟即係整啲嘢咁樣嘅類似呀。 因為相傳攞咗 Hercules 嘅血就可以 永生㗎啦。 Immortal 咁嘅變咗。 咁可能創造一個軍團咁啦即係除咗佢自己 Immortal 之外。咁結果就冇即係呢樣嘢就係搶嘅啫就最尾都冇用到出嚟㗎係咪 印 象中冇 嗱，咁中間亦都加插咗一班嘅所謂女角啦，都玩到幫女郎一樣啦嚇。咁有個即係同阿 Spirit 最有淵源嗰個就是原來佢以前細個嘅女朋友嚟喎，咁而家已經變成咗一個壞人啦，一個壞女人啦。咁啊 專溝啲有錢佬，然後殺咗佢哋啦。 專賣啲有錢佬身嚟結婚，咁結完婚咧就搞掂佢哋之後咧就攞咗啲錢啦，咁樣咯。 這個都幾好的，幾好。 其實這個好現實的，這個就不科幻。 這個女仔就是 Ghost Rider 那個 女朋友，電影版裡面的女記者，是不是？ 這個好像人入格一點， 是 的， Ghost Rider 就不像是被人救的那些女，因為她本身都幾有台型的。 其實那個樣子很東歐樣子，挺惡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在 Ghost Rider 做女記者就真的有少少問 題。是啦，這套戲反而有得打一下，咦挺適合他做是嗎？ 是。 那另外做這個 Octopus 那個女助手呢，一個四眼妹，哇那個。 平時是歌星來的。 是啦是啦，入面是挺漂亮的，他這個造型做得。 啊，他的妝都很怪的，成日啲個唇膏就搽到個嘴很大的，同埋很 bright 的啲色。 是因為這 些。大紅就是發鮮粉紅咁嘅，古靈精怪。 他這些是典型的女特務，以前那些造型來的嘛，就是。 是 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呢，就係、是、一個成日去幫個 The Spirit 嘅 個 女 長個女啦。 係啦，但嗰個就唔係話真好靚啦。係啦。係啦，咁主要就圍繞住呢三個女人咁啦，成個故事呀。係啦。 咁啊，故事就冇咩 冇真冇咩 嘅， 係 真係搶個寶箱㗎啦。 係啊，因為中間呢佢好多大量嘅獨白呀，嘩真係獨到你未必頂得順呀。 是 讀到好讀下嘅，咁中間佢亦都交代咗細個啦，同呢個嘅即係呢個壞女人，即係細個係點樣開始佢哋嘅感情啦。咁初初呢個女仔都只不過係好鍾意一啲首飾啊咁啦，咁個女仔都係啦。咁後屘咧發現 佢因為佢爸爸係一個奉公守法嘅差佬，咁就俾同僚殺咗啦。 係啦係啦，咁結果就令到 就 冇錯啦，咁改變咗佢一生啦。咁後屘就離開咗呢個 The Spirit， 即係當然當時佢只係細路仔嘅。 嗰人唔係叫 Spirit，Daniel Cole 嗰時一個僆仔啦，咁嗰個細個已經好中意睇嗰啲偵探嘅書啊，咁立志第時做一個偵探咁樣嘅。係啦，咁呢套戲都係即係少少倒敍咁啦，咁後來講下佢又點解會唔死得咁啦，咁其實都無厘頭噶啦，都係類似有個女神咁樣係嘛？ 是 啦，咁其實都係怪怪地㗎呢套戲，咁如果大家即係有足心理準備呢，即係入場睇呀。 係呀，真係都因為實在太古怪。 咁係咪同大家交代返呢個原作者 呢？原作呢就其實就唔算係漫畫書嚟㗎， 係啦。 係啲星期日嘅四格漫畫。 係啦，就好似香港嘅嗰啲牛仔嗰啲咁呀。 係啦，那個作者就叫 Will Anister 啦。 係啦。 就喺1940年年6月就出第一個稿件啦，咁就係啱蝙蝠俠號年齡啦，咁就咁、其實佢嗰個故事嗰度都有蝙蝠俠一脈嘅。 啊，點解咁講呢？ 嗱，佢就話佢嗱喺佢嗰度嘅個故事裏面報紙呢就話 Spirit 係第一個 The Only Wield Middle Class Crime Fighter，唯一一個中產階級嘅咩，就係優先話一脈，因為先話超級大有錢佬嚟嘅。係係，咁或者講翻 Spirit， 佢原名就叫 Danny Cole 啦， 係 一個差佬啦。 嗯哼， 就所有人都以為佢死咗，一開場就，但原來佢係未死嘅。點解呢？就是、因為佢俾佢個死對頭嘅一個叫 Dr. Cobra 嘅人啦，就係眼鏡蛇博士啦。 反而唔 係 呢個 Autobus。 因為 Dr. Cobra 喺呢套戲度就冇 出過啦。 咁就捉咗拍針。 係。 咁就啲針啦，令到佢可以suspend animation 啦。 嗯哼。 即係冬眠狀態咁假死啦咁。咁佢醒返嘅時候呢，就發現自己喺墳場裏面咁啊。破棺而出咁就咩啦，咁就索性攞咗佢個墓地，因為你記得外國人啲所謂墳墓其實幾大嘅，一個咁嘅石嘅， 係呀係呀， 好似屋仔咁，佢就喺嗰度做自己嘅基地囉。 吓未大到咁犀利呀嘛， 咁所謂基地其實擺件衫擺啲嘢嘅。 哇！但佢呢个戏入边佢唔系噶，有成间屋咁样噶。 哦，咁啊， 好多猫咁样噶嘛，系咯。 我谂冇必要同 O K 一样嘅，因为你始终四十年嘅标准，有好多人冇乜点谂嘅。 其实啲人系咪已经冇再见到呢个 Danny Coach 咧？即系意思即系 冇嘅，冇嘅。成套戏 Danny Coach 净系成个喺佢由开到成个世界漫画结束 ，Danny Coach 呢个字只系出现过。 即係佢完全唔係雙重身份喎， 冇雙重身份呢樣嘢。 哦 ，OK， 即係唔係好似其他人。 點解佢叫自己 Spirit 咧？ 係， 因為佢就要話佢要利用一個已經唔存在嘅身份啦，因為冇人會 哦 知道自己嘅。 OK，OK， 所以佢就叫自己 Spirit， 佢等於一個幽靈。咁同埋個作者其實最話佢嘅原意其實就係想話，唔係一個英雄嘅故事，而係一個偵探加少少恐怖元素，因為有景有啲墳場啊咁嘅景啦、啊同埋愛情故事， 是 啊，咁只不過佢個造型係奇呢啲戴住面罩啫，佢、 嗯、 只不過係一個正常嘅 detective 嚟嘅， 係 啊， 其實 佢打啲人咧，雖然怪啲，但係就未至於套戲裏面咁怪，冇任何力量啊咩，都係啲天才科學家或者一啲好打嘅殺手啊咁啊。 喂，嗰時其實都幾興呢一種嘅喎、啊，之前講過嗰套乜嘢話？黃色衫與褸嗰個咧。 Dick Tracy 其實都 係類似咁嘅。 Dick Tracy 仲怪啲，嚇，因為啲人啲造型其實怪啲嘅。 造型咯，造型 超級大頭啊，冇面啊， 都係造型上係咯，但其實都係類近嗰類型嘅偵探打啲奇怪罪犯。 黑幫嚟嘅，其實唔介，我唔係蝙蝠俠打嗰啲咁嘅。其實 Super Villain 啦，嗰啲就我會 consider。 其實早期嗰啲月光蒙面俠都係打呢啲嘅啫嘛。 啊，係啲惡黨， 係啊， 即係惡黨嘅前身啦。其實佢哋唔算惡黨 ，gangster 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罪犯咁。 咁個人物大致上同套戲都差唔多，個局長啦，局長個女啦，但個局長個女同套戲有少唔同嘅， 係 個造型 有咩唔同咧？ 就幾男仔頭嘅嗰個女仔係。 哦，即係漫畫入邊。 哈哈。 哦。 係其實當時嚟講有一啲幾大嘅突破嘅呢個世界漫畫啦。例如一個女主角一個幾男仔頭嘅，同埋幾強嘅女性咧，即係佢自己都打得下嘅，雖然係醫生， 係， 同埋係好獨立性強嘅，有別於嗰陣時啲嗰陣時無論電影啊漫畫裏面女主角只係識嗌嘅啫，尖叫嘅啫。 即係當時仲未有嗰啲神奇女俠嗰啲嘢。 神奇女俠有，但係比較都係、即係佢本身係主角啊嘛，我知。 哦。 啊，佢嗰陣時。啲戏或者啲漫画入边女角冲， 哦咁啊系啊， 你谂下 Louis Lane 除咗识嗌之外，唔系现代 Louis Lane 咁系一个好独立嘅女性，自己走去 undercover 查案啫，咁真系等人救嘅啫。 咁喺呢一方面佢咪几先进咯，其实。 啊，同埋佢有个助手系黑人嚟嘅， 细路仔， 系一个细路仔，当然嗰个就曾经引起啲黑人团体都几不满嘅， 点解咧？ 因为太好笑，画到成一画捞咁啊！同埋个名咧叫 Amber Tway 嘅，即系有少谐音就系扮白人咁解啦。 哦 ，OK。喂，其实佢本身个漫画我怀疑咧，佢都唔系好正经嘅啫。 我就冇机会嗱即系翻后尾再作出嗰啲即系 DC 漫画出嗰啲唔算数啦。 系啊， 原本嗰啲我就真系未睇过。 因為我都冇得睇咁，但係見到佢有時影翻啲封面咧，你都見佢係好似一個傻佬咁嘅喎，個樣都 我諗都係，因為佢其實係報紙嘅四格漫畫，我諗都唔會太 serious 嘅。 係咪啊？其實我懷疑 咧，如果照介紹或者原啲漫畫雜誌介紹咧，其實佢啲查案咧就唔係好白痴嘅啫。 係， 只不過佢做嘅嘢。即係只不過佢啲造型或者佢畫出嚟就 懷疑 比較近於假都少。 佢原著呢個角色會唔會都係一啲近似雷朋三世，即係我講日本版啊，或者係哥布拉嗰啲咁嘅人嚟嘅咧？即係佢有個人唔係正經嘅。 會係。 係咪啊？係啦，就 只不過佢搞笑啲咁，即係可能做啲動，因為畫工問題啦。 係。即係其實佢係好神勇嘅，即係你睇雷朋三世哥布拉都神勇嘅，但係佢人 都雷朋三世表達出嚟都係傻佬噶嘛。 但佢人唔係扮曬 cool 咁解啫嘛，其實會唔會係嗰類型嘅角色咧？ 係會係嗰類角色。 係咯，直情咁，所以今次 Spamira 唔係賴嘢嘅，其實佢就係想重現翻呢樣嘢俾大家睇。不過可能大家心目中咧，成日認住呢啲真人做嘅超人就好 cool 啊，咁係嘛？ 我諗係咯，即係因為老實講，你其實你睇翻超人呢角色。好多基本上一啲都唔 c 哭嘅，我都陀螺又有乜都有，你橡胶侠咁，你话咩嚟咧？ 我橡胶成搞笑噶啦， 基本上系癫佬嚟噶。 系 啊， 橡胶侠睇系好好轻松嘅啫嘛。 啊嗱，橡胶侠啊，实心咁一个细路仔咁，你平时系傻傻更更噶。 但实心变咗身又都正经嘅咁就。 啊咁啊，即系其实即系美国嘅超人。唔好讲美国超人，日本就更加多元化啦。 系啊，系、啊。 通常都唔酷嘅添，你盲波系打嗰阵先酷嘅啫。 系、 啊。平时唔系咸湿佬一件。 咁因为大家成日用咗啲蝙蝠侠啊嗰啲咁嘢谂啦。 啊，你蝙蝠侠超人乜？咁、其实你谂翻超人客厅嘅时候，都系要刻意系一个几昂直嘅傻佬咁噶。 哦，系有时几好笑添，做啲嘢。 系咯、啊，咁、所以变咗、即系有少不通世务，因为基本上佢都系一个。鄉下仔嚟噶嘛，起碼初出道嗰陣， 佢扮嘅咋係嘛？佢扮傻嘅咋係嘛？ 咁啊係扮傻，咁但係佢係要配合翻 醒嘅， 佢係扮卡 can 啊嘛，佢所以佢要配合翻卡 can 應有啊。佢 即係 如果講哈里頓人嘅智力高於人類咁，佢一定唔係傻噶啦。 係咯，咁嗱，咁呢個角色仲有冇嘢要交代翻咧？ 人物咧，除咗有啲例如頭先講嘅 Doctor Octopus 啊，唔係 Doctor Cobra 啊，依啲冇出過場，因為大致上同套戲都其實差唔多嘅啫。 咁嗰啲一眾女角其實真係有嘅， 係有嘅，有嘅， 係啦。咁呢套嘢其實有咩咁大嘅價值？咁幾位大師要將佢搬上嚟做一個真人電影咧？其實係咪真係都幾緊要嘅咧？ 我諗係漫畫書裏面一個都幾特別嘅嘢，例如用一個黑人做助手啊，或者一個有啲獨立性女性做女主角嘅漫畫。 但係即係對亞洲呢邊嘅觀眾就可能真係唔認識囉、 啊。可能唔係、因為喺美國其實一路都冇乜停過，即係有啲商品啊，即係甚至你 Serial 可能都會攞佢嚟做封面啊。 哦、 啊即係同埋60年代、70年代，甚至而家都陸續有漫畫輸出嘅，不過都可能一啲短篇啊，或者之類啦嚇。 即係總之佢就唔係嗰種 superhero 嗰種咧，同埋佢 即係佢就唔算係 superhero 嘅業界嚟講，佢冇超能力嘅。 嗱，因為佢 DC 漫畫入邊有冇嘗試過同其他超人有 crossover 過咧？ 佢唔係 DC 嘅人物，不過 DC 而家係出緊佢，即係拉神翻嚟嘅。 哦，都係拉神翻嚟嘅啫。 嚇、啊，咁有 crossover 過就係、是。曾經出過一睇下先，係曾經出過一個蝙蝠俠與 Spirit 係 哦係啊， 2007年1月出嘅 哦 嚇，咁、就大致都係講兩個人合作去查案嘅，其實就唔係好 action 嘅。 幾多年話？2007年啊？ 2007年 呢個即係近年嘅啫喎，都係 近年嚇，都係其實講佢查案，同埋而家都仲出緊 Spirit 嘅漫畫嘅嚇。 哦 嚇。是 DC 方面出緊嘅，只不過就同之前嘅或者同電影版都有少唔係好同嘅，即係個背景改返現代咁囉。 係。嗱咁另外係曾經有個 同埋個助手係變咗係一個白人嘅細路啊，咁又有啲唔同啦。 曾經87年都有個電視嘅 TV movie。 係 TV movie 啦，87年。 有個叫 Sam Jones 嘅就係做呢個 The Spirit 啦。 係啦。咁啊套戲方面就大致上其實就我諗唔知點解咁多馬點解連 DC 嘅總行政總裁都會客串啦，依樣我就 嗯，另外都有收音機嘅節目嘅好似係咪？ 冇未正式出街嘅。 哦，係咩？ 啊， 哦，冇出到街。係 2006年曾經計劃過咁，但係唔知點啊，深烤到而家都未出街。 哦、OK， 咁啊，結果翻嚟套戲出嚟先啦。好，咁我哋呢套電影就可能差唔多啦。個資料 咁或者， 我諗 Fran Miller， 冇諗其 Fran Miller 係一個好傳奇嘅人嚟噶噃。 Fran Miller 就係今次呢個電影嘅作者啦。咁呢個係 Spirit 係佢第二套嘅 電 影啦。 嘅 director 啦，咁但係佢有冇寫劇本咧？ 佢有寫過好多戲嘅劇本嘅，其實。 呢套戲係咪佢寫翻咧？其實。 呢套戲係。 哦，都係佢自己寫翻 ，OK、 啊。有份寫啦，唔係李常，或者交代 Fran Miller 係邊個啦？係 啦， 咁 Fran Miller 咧就係、是、美國嘅著名漫畫家啦、作家啦、劇作家啦，而家就踩埋導演添。 嗯。 咁、都相當反數多嘅一個娛樂圈中人啦。 系啦，咁大家最熟悉 嘅，即系业界，我美国将漫画界都所当娱乐圈。 大家最熟悉嘅当然佢嘅 Batman 系嘛？ 係係，最嘅 Batman Returns 就係佢事業嘅高峰啦，唔係 Dark Knight Returns 就係佢事業嘅高峰。 係啦，咁呢個原來咧就係原本新 Batman 呢個 series 嘅一個契機嚟嘅喎。 都可以咁講。 原本係佢拍嘅係嘛？ 或者由頭開始啦，咁就 Ben Miller 就57年1月出世㗎啦，今年就52歲。 係啦， 咁佢爸爸咧就係木匠或同埋電器技工啦， 係 阿媽就係護士啦，就是、一個幾大嘅家庭嘅，佢係排第五，總共有七個兄弟姊妹。 哦，咦，老大木匠咪耶穌咁？ 答唔到你。嗱，佢其實咧第一個踏入行嘅第一個 job 咧就係 Twilight Zone 嘅一個漫畫啦。 嗯， 漫畫版嘅 Twilight Zone 咧就78年嘅。咁跟住咧，咁一路畫咗幾期之後咧，就得到當時嘅 Marvel 嘅 editor 啦，Shooter。嘅讚賞啦，咁就引入佢做 Marvel 啦，咁就一路主筆 Daredevil 啊，同埋間中客串 Spider-Man 啊咁之類啦，咁就都做過好多部 Marvel 嘅書嘅主筆㗎啦。 哦， 當然嗰陣時嘅風格就唔係好同嘅，都係正正常常畫漫畫，唔會玩到咁癲嘅。 係、 啊、正式開始即係有個人風格同埋令佢聲名大噪咧，就係、是。1986年啦 ,DC 嘅The Dark Knight Returns of Batman。咁、其實咁呢個就係佢唔只係咩啦，佢係自己做 penciler, 做埋 inker, 做埋作者。係咪嗱或者你簡單解釋咩係 penciler, 咩係 inker 啦。 penciler 就係起原筆稿嗰個啦。Inker 咧就勾翻原筆稿做 ink 嗰個咯，即係勾咗佢成日話咩勾頭啊嗰啲咧，在香港咪講啲咁，用 同埋上色都係佢自己負責埋。 哇，咁犀利！ 其實美國漫畫係好罕見嘅。 哦，哇，咁 因為通常你 Inker 上埋色就唔奇，但係做埋 penciler 咧就好少人會咁。 哇，咁佢真係犀利啊！真 係。佢係好少個，即係佢啊 Tom McFarlane 啊或者 Tim Lee 啲人。好少數係泛都踩嘅、但係佢更多添，佢係連作都作埋。 哦， 係真係唔多人會咁做囉。 咁真係通才喎、啊、如果咁講、 啊。因為其實你睇返美國漫畫製作呢，佢其實佢嗰位 team 人係得幾兜有嘅，唔係好似日本或者香港咁樣，係好大棚人一齊做一部書嘅，所以通常個 pencil 係唔會搞第啲嘢嘅。 係 啊, 啊。所以佢係算係一個幾多元化嘅漫畫家。 係啦，咁你最初係畫咩書開始呢、 啊、最初咪講咗就係、是、頭一部就係一世出版社高基出嘅七八年入行呢，其實係畫 Twilight Zone 啦。 哦， 係 啦、 啊。跟住就喺就被 Shooter 引入咗 Marvel, 咁就主要係 Daredevil 嘅主筆同埋咩啦間中客串Spider-Man 啦，咁嗰陣時佢都淨係做 penciler 嘅，冇玩咁多嘢嘅。咁聲名大操嘅 Dark Knight Returns 先係令佢真係發掘到佢咁原來係咁多元化囉。Dark Knight Return 都唔係純粹佢 ing 嘅，佢仲有另外一個叫Jason 嘅 ing 嘅，即係佢其咁其實呢個故事呢就係、是、將蝙蝠俠推向比較現實化同埋暴力化即係黑暗啲嘅契機啦，呢個86年嘅故事。嗱佢大致上個故事就係講蝙蝠俠嘅拍檔羅賓即係 Jason Todd 啦，死咗之後呢，佢就已經十年以來佢已經退咗休㗎啦。 蝙蝠俠係 咪再唔做蝙蝠俠啦，咁就因為一個細路女嘅出現咁、啊、樣就令佢再次重披戰衣啦，咁就引起咗 即係當時嘅幾個勢力啦，一啲叫 mutants 嘅年輕人啦，佢哋就鍾意奇裝異服啊，同埋分為納粹派啊、三 K 派、三 K 黨派啊、小丑派啊，咁其實成日喺個城揸住啲好巨型嘅車啊，或者揸住重武喺個城度各行城混戰嘅。 嗯， 咁因為冇咗蝙蝠俠之後，各行城成為武王本之地啦。咁甚至咁，但係因為佢就收咗個女仔做新嘅羅賓啦。 吓、啊、女仔 吓、 啊、女仔變咗羅賓， 係佢咁佢同其他嘅羅賓又唔同，個唔係孤兒，有老豆老母嘅。咁、 嗯、 只係客平時下客即係放喺學校串做羅賓嘅。咁但係佢嘅出現就激起佢嘅鬥心啦，再次出戰啦。 係 咁就，但係佢嘅手法就實在太極端啦，咁啊通常都俾佢丙到死咁滯。咁就引起好多人嘅不滿啦，同埋政府嘅介入啊，甚至出動超人去嘗試阻止佢啦。 哦，有 Superman 嘅。 係，咁就嗰度講呢，其實嗰部書度呢就冇提到嗰個人叫 Superman 嘅。即係話嗰度其實佢個世界同正常嘅呢啲世界唔同嘅，咁 Superman 呢係一個唔係公開嘅人物嚟嘅。 Uh-huh. 啊哈。咁佢係政府嘅秘密武器咁啦。 Okay. 啊，咁就人哋只會即係報紙話曾經目睹過咁嘅人，即係叫佢 Man of Steel 嘅啫。 Oh. 從來冇叫過嗰個做 Superman 嘅。 咁但係個造型有冇心口 S 造型就 Superman 啦，露面咁嘅。咁兩個混戰啦，甚至搞到咁最後呢，咁蝙蝠出埋黑氣石都冇用，咁結果就唯有炸死。咁就到臨尾嗰個卡廳去參加蝙蝠嘅葬禮，聽到佢原來仲有心跳嘅。喺棺材度，咁最後交代就係咩掘咗佢個羅賓將佢掘咗翻下嘢，因為佢只不過用歸式嘅方法咁啫。咁大致上係咁一個故事，但係就一個故事咧，其實就講到好多嘢啦，例如種族主義啊，例如一啲對冷戰嘅控訴啊，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咧，就成為當時幾好受歡迎嘅，同埋將蝙蝠推向比較黑暗啲嘅人士啦。咁跟住呢個故事之後兩年呢，蝙蝠嘅一段正常嘅蝙蝠俠嗰度呢，即係唔係異世界嘅，咁就出咗羅賓之死呢個故事囉。係。咁、啊、又係將蝙蝠推向比較深沉啲或者黑暗啲嘅故事啦。 其實之前嗰幾套即係舊嗰幾套蝙蝠電影呢，其實都係受呢個漫畫影響嘅，係咪呢？ 係都可以咁講。 係囉。 咁而最新嘅新嘅 Batman， 例如 Batman Begins 咁啦，其實最初嘅原意呢，其實就係拍佢嘅另外一部 Ben Miller 嘅另外一部作品，叫做 Batman The Year One。 哦、Year One 係 咁、啊、其實所謂 Batman Year One 就唔係正常世界 Batman 嘅 Year One， 而係講緊 Dark Knight Returns 裏面嗰個 Batman 嘅 Year One。 咁有咩分別嘅呢？ 其實個故事即大致上一樣，只不過啲人物關係可能少唔同啦。係、 有咩唔同呢？就係 例如佢係即係因為之前一路冇交代佢周遊列國周圍去咩，淨係話周圍去搵人去教佢武功啊咁出去。但係呢度就更加詳細咁交代佢，例如搵啊 Wild 啦，即係蝙蝠 Batman Begins 裏面個 Demon 嘅佢學武功啊，同埋研究啲神秘嘅學說啊，呢啲其實之前一路都冇，其實係冇講嘅呢啲嘢。 即係呢個就喺電影版嘅 Batman Begins 度開頭就係咁樣啦，係咪 啊？所以嗱，咁開，因為其實呢原本係想拍嗰個嘅，但係發現就因為唔知可能真即係某啲原因咁，就結果冇完全用呢個劇本，即係攞咗部分啦。 喂，阿 Frank Miller 直情係有份寫呢個劇本。 有份寫嘅，咁結果就唔係全部被採納，即係攞咗部分。所以套戲有佢唔算係冇佢有 credit 佢，但係 waiter 嗰個唔係淨寫佢囉。 OK。 咁結果就大約用咗三分一隻劇本到啦，咁就套戲唔係叫 Batman The Year One， 叫 Batman Begins。 OK、 啊。 哇，咁其實佢都好大淵源㗎，同現代嘅一啲英雄人物啊。 係，都可以咁講啊。咁跟住佢 Batman Dark Knight Return 聲名大噪之後，就出自己嘅產品啦 ，Sin City 啦。 係啦。 咁就一路繼續啊，嚟或者戰狼三百，依都係其實都當時嚟講都算係相當受歡迎嘅一啲作品啦。 嗯，啊，原來咧呢、這個RoboCop 啊，鐵甲威龍咧， 第二同三 都 係佢 有份寫 嘅。 係啦，係啦。 嗱，佢其實都做過唔少電影，都做過幾套電影嘅寫 script 噶啦。 嗯哼。 RoboCop 2啦， 嗯， 啊，但系 RoboCop 2又系咧，就有大部分都系照佢，但系就有啲细节改咗，因为可能制作上嘅问题啦，就有啲嘢就用唔到啦，因为当时嘅技术问题啦。 嗯哼， 咁但系咧之后咧，有人就有人将佢Dark Horse出过一部叫 Famous RoboCop 嘅系将真系原本佢个剧本嘅 RoboCop 二咧漫画化出翻， 有分别嘅咩？同套电影？ 电影冇咁暴力咯。 哦，即系佢仲暴力啲啊？ 系， 哇，已经好暴力嘅咯，套电影。 冇咁暴力，同埋冇咁奇幻色彩啦，即系交代比较深入啲，交代嗰个邪教教主一啲嘢啊，嗰啲。 嗯 哼，即系呢啲都系电影轻轻赖过咗噶啦吓。 是咁、啊、其實佢啲嘢 Spirit 啦 ,Sin City 一同二啦都即係將會上演嘅 Sin City 二啦都係佢作嘅。 係。 咁、啊、300亦係有份三月寫劇本啦。 嗯。 咁、啊、其實都主要係佢自己嘅作品或者一啲比較奇怪嘅嘢佢嘅文佢寫啦。 咁、除咗呢啲好黑暗嘅作品之外呢，我哋之前咪介紹過有一本啊，有一個好似鐵人28就加一個細路仔機械人，好似似小飛俠咁嘅書嘅。 哦，係。 嗰、那個叫咩 ？The Big Guy and 咩 Rusty the Boy Robot 咁樣嘅。 係係。有卡通嘅嗰、那個。 係啦，原來咧嗰、那個故事都係 Frank Miller 嘅 喎。哦，係，依、這個係佢少數冇咁古怪嘅作品。 即係佢古怪，不過就唔係黑暗嘅，呢、這個就比較似日本卡通嗰個感覺嘅。 係，咁係咯。咁 Frank Miller 另外一個俾人，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幾受人議論嘅人物啦，喺漫畫界嚟講，因為其中一樣就係佢政治立場啦。 誒點解咧？ 佢係唯一一個係公開撐 George Bush 出兵伊拉克嘅行內人啦。 咦？你話好似佢畫咗個漫畫，直情係講呢樣嘢啊？ 唔係畫，就係將畫緊。 我畫緊，咦？新嘅 畫緊就未出 嘅， 就係、是、Batman the Holy War Holy War 啦、啊。 哦。 就是發生一個叫漫畫裏面就唔當然唔敢用伊朗啊伊拉克啊，佢就用一個叫諧音啊喬威嘅國家咁嘅一個類似拉登嘅人物，向美國發出聖戰嘅呼籲咁啦，咁蝙蝠俠介入咗呢件事會嘅時候點啦？咁或者講翻佢政治立場，佢曾經講過一段都幾激嘅嘢嘅，唔知會唔會俾人去俾拉登下令啦，即係當然啦，因為佢呢段嘢就2007年講嘅，而家都未俾人下令追殺嘅，咁都應該冇事嘅。 可能拉登冇睇嘅。咁講咩咧？講 喺一篇訪問嗰度咧，佢就同個記者講啦，佢贊成出兵，因為佢哋面對嘅一班好似六世紀 barbarian 啦，佢用嘅用語就係即係野 蠻 嘅人啦，佢哋。話佢哋仲係奴役緊女性啊，仲係奴役緊女性啊，仲係對自己嘅女係咁虐待啊，仲係會將人斬頭啊，咁對住一班咁嘅人，而且我住嘅地方，我有接近3000個鄰居，佢哋嘅仔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朋友都是死在911之下的。 喔、 哦。咁点解唔应该去惩罚呢班人呢？ O K。我咁都 但係就其實我都唔係好同意，因為九一一嚴格嚟講同伊拉克冇乜關係。 咪就你好激咁都唔係好激嘅，咁都 O K 啦。係 咁啦，因為其實你話激唔激咧，未至於好激。但都可以睇出佢其實都係偏右嘅思想，同埋喺呢個行頭好少人會夠膽特別咁嘅嘢嘅。 咁你睇佢其實作品嗰啲，即係都睇到佢啲。 係佢個性格都係，你睇下《Sin City》真係打到， 係啊， 打到血肉橫飛啊，或者 逆暴嗰種㗎啦，我都係諗佢係。 佢嘅思想我諗都係相當偏向需要以暴逆暴呢樣啦。 嗯，咁原來佢都喺一眾嘅電影咧，成日即係客串㗎喎。 哦，系啊，系啊。 喂，其实呢、這个X-File 系咪好似都有出过咧？ 有出过， 有出 過，又系路人甲月饼一出就死嗰只。 系。喂，其实我觉得佢个样有啲似以前阿 Buffy 到电影版咧，嗰个教阿 Buffy 点样打嗰个阿叔个样都系咁。 系。 系嘛，即系咁。 或者另外似咩就似 Freddy 个真人。 哦，系啊，系啊，个样有少少似。都 OK 嘅，OK 嘅电影感嘅，都好特别嘅，系啊。 其實嗱，你簡單講下佢出過乜嘢啦？76年嘅《Charlie Song》咧，因為佢係畫漫畫版，所以又客串。 哇！嗰時好後生啊！ 又客串，俾翻集佢做下啦。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咁啊， 喂，《Overcop 二》佢直情都有出過啦，《 Overcop 二》啦，又做過啦。 出瓜咗嘛？做過嗰啲咩化學家咁啦，係嘛？ 係。 佢叫翻 friend 嘅嗰個都係。 好多都係係啦，《Batman Year One》啦。 吓？ 唔系 ，sorry， Batman Year， 睇先。 Batman Year Begin？ Batman Begin 冇睇到。 冇呢个冇呢个冇错。 啊 ，Daredevil 好似有系嘛？ 系。 系啦，即系又。 咁其实真系都依位人Sin City 佢有自己出过啦。 系。 系啊。 又一出就死咗啊！佢做过牧师咁上下。 啊， 系嘛？ 咁 Spirit 啦，当然。同埋 Sin City 2佢都會出嘅。 Spirit 佢有出過 ，OK。 Sin City 佢有， 係 做過牧師啦 ，Daredevil 有啦。 唔 Daredevil 咪俾嗰個 Blue Eye 整死咗嗰個嘛。 係啦。係 咯 係 咯。 係 咯。 但提到 Blue Eye 時，就係 Marvel 嘅一個人物啦。係。就係揸住兩啲西咁嘅殺手啦。 嗯。 咁就最近咧喺 Marvel 嘅漫畫度，佢有個新工喎。 點解咁講咧？ 因為之前提過 Marvel 而家 ongoing 嘅一個 crossover 故事啦，就叫 Dark Wing 啦，黑暗嘅角度啦，就係講啊 Green Goblin 做咗 Shield 嘅老細啦，咁結果咧就大部分復仇者都唔騷佢，所以佢就自制自己嘅復仇者啦，咁嗱。就揾 Venom 扮蜘蛛俠，揾Blue Eyes 扮神箭手，Hawkeye。 你意思佢穿咗佢啲衫？ 係穿咗佢啲衫。 咁搞笑啊！ 揾另外一個改邪歸正嘅女人叫 Moonstone， 就扮 Miss Marvel， 佢自己就扮 Iron Man。 佢整個盔甲咁咪 咯？佢因為佢發現到Tony Stark 嘅秘密基地，咁就揾到 Iron Man 盔甲，好多套 Iron Man 盔甲同埋一啲設計圖啦。 咁講佢哋依然係壞人嚟，一定已經真係變咗好人先。 你唔可以話佢好定壞，佢只不過係嘗試做一個佢認為更好嘅美國。 OK， 嚇、 即係冇絕對嘅 嚇。冇絕對咁樣，佢覺得權，佢揾埋 Doctor Doom 啊，揾埋 Loki 啊，依啲奸角去合作，但係佢哋其實。乜大家都唔可以話話 Doctor Doom 只不過係想保護自己嘅國家，想自己嘅國家稱霸，咁你希特拉你即係你係即係技術上佢係壞，咁但係在佢嘅立場佢唔該只係壞啦，係嘛？ 咁都幾得意嘅喎，即係呢個故事即係講一班本來壞人就想建立一個即係佢覺得正義嘅一個角度嘅。 係啊，係啊。 嗯，之前咧我哋都有啲網友啊就提過係另一套啊，何明有亦都有講過係。话有啲咩坏人嘅细路仔走咗出嚟？ 我 One Away 就系讲成班坏人嘅细路仔走出嚟尝试点样做英雄啦，咁最后结识咗一个 Skull 啦，咁即系一个会变形嘅外星人啦，咁有齐神奇四合嘅力量啊，嗰个就咁其中带头嘅一个 一個叫 Wizard 嘅壞人嘅仔啦，咁樣佢用佢係成隊裏面唯一冇超能力嘅，但係就識做好多啲 gimmicks 去，例如啲激光手套啊咁嘅嘢啦。咁、 哦、 大致上係講佢哋係即係而家已經出到第三輯㗎啦。廿零集一輯，咁而家已經係第三輯㗎。 即係都係新嘅作品嚟嘅，屬於。 如果冇記錯，應該2004年係第一輯咯。 哦 ，OK， 咦，咁受唔受歡迎咧？呢個又？ 如果你計書嘅排行榜，佢都三十名以內嘅。 哇，咁犀利啊！ 嚇、嗯，因為唔係好多書係會用女細路做主角咯。 哦，佢好細嘅咩？ Teenagers 最細嗰個都幾歲， 唔係咁誇係嘛？ 嚇、 啊，咁 Teen Titan 都算係細路係咪 ？Teen Titan 細路，但係嚇同佢年齡層差唔多，但係嚇、 嗯啊，但係 Teen Titan 本身就係一眾嘅，即、就、係、是、有名氣嘅 英雄嘅第二代啦， 佢 split 出嚟嘅嘢啦，即係分啊佢哋啦。 咁 至於 Teen Titan 方面咧，就喺 Final of Crisis 嘅 Titan 嗰度啊 ，Legion of Free Will 啦，以前啱啱死咗嘅 Kid Flash 咧，終於又復活啦。 邊個嚟 㗎 ？Kid Flash 就係、是、嗱，近期就連起兩個幾個閃電俠全部復活啦。喺、Infinite Crisis 嗰度咧，第三代嘅閃電俠啊 ，Wally West 同埋Kid Flash 啦，就將癲咗嘅嗰個癲咗嘅 Superboy Pan 咧，就夾硬推咗入一個推咗 Speed Force 嗰度啦，即係一個俾力量所有擁有高速嘅人嘅一個力，一個能量體咁啦，將佢推咗入嗰度啦，就穩住佢啦。 閃電俠嘅原力係嘛？ 嚇 嚇 係啦，嚇速度嘅原力咁啦，咁先後啊 ，Wally West 咧。就返返嚟啦咁 Kid Flash 即係Buck Allen 呢咁就變返成人走返嚟咁結果又死咗。 其實佢有幾 Kid 啊大佬 四歲算唔算 Kid 啊 喂四歲BB 喎BB 啊 唔係外表就十幾歲嘅。 喔、 外表又冇16歲喎佢係迅速成長嘅。 哦，實際 年齡佢得四歲。 哦，咁呢個另計啦。 啊，但係翻嚟嘅佢咧，就變咗一個接近20歲嘅年輕人啦。 OK。 咁就俾佢嘅複製人，即係喺一段故事之中，佢俾佢嘅複製人就嘗佢嘅複製佢嘅複製人咧，就嘗試想將 Speed Force 收集就據為己用。咁樣咧。就令到佢突然間失去力量，所以就俾幾個閃電俠嘅宿敵打死咗。咁與此同時呢，就佢死嘅同時呢，第三代嘅閃電俠又Wally West 又返嚟啦。咁跟住喺 Final Crisis 嗰度呢，就八幾年已經陣亡咗嘅第二代嘅閃電俠 Barry Allen 啦，竟然又返嚟。 哇！我谂我哋咧要开一次真系讲闪电侠先啦，即其实我都唔系 咁到而家呢张 free will 啦，又将 Buck Allen 咧，即系第二代闪电侠孙咧，又带翻嚟啦。但系佢翻嚟竟然又变翻细路喎， 唔系大人。佢哋咪个个都系俾雷劈完，跟住就变咗闪电侠噶？ 唔系 ，Buck Allen 由细到大就有呢种力量啦， 即系 佢遗传咗佢阿爷嘅力量。 哦，即系佢系闪电侠嘅孙嚟嘅。 但佢系第二即系复活咗嘅第二代嘅闪电侠嘅孙。 哦，哇，好长嘅历史啊！我搵一次详细再讲翻啦，因为呢样就 啊咁， 因 为 一 听 到有啲乱乱地啊， 几个就闪电侠咪就而家见到太多闪电侠啦。 系啊，好多啊，但系佢哋啲制服系差唔多嘅啫，反而。 其实除咗第一代嘅 J. Garrick 戴只镬喺头咧，其他嗰几个就都差唔多。 系啦。 其實有少分別嘅、，Barry Allen 個心口腰帶嗰個閃電咧係直嘅，即係一個閃電型嘅腰帶嘅嚇。Wally West 同埋 Buck Allen 做閃電俠嗰陣時候，個閃電俠嗰、那個嗰條腰帶咧，係兩柄咁嘅閃電夾埋嘅，係 V 型嘅， 係啊係啊，但其實真唔係咁大咯，個起碼嗰個 design。 同埋其實套衫個色係唔同嘅， 唔同嘅，哦唔同嘅，唔係紅色嘅咩 ？Barry Allen 嗰套咧係淺色啲嘅， 哦， 靚嘅， 係 嚇、啊，但係 Wally West 嗰套係深色少少同埋靚嘅 ，OK， 啊，即係交即係畫。即是畫返啲崗位㗎會。 OK。好咁講完呢 part 尾我講好耐好耐。 咁漫畫上都交代完啦。咁、或者跳去新聞嗰度啦。 係啦咁其實另外今個禮拜都上咗幾套好戲嘅。咁救人出名啦 ,Seven Pounds 啦。咁 好似又係俾人彈喎。 另外仲有一套有一套讚得好勁嘅就係 Dows 喎反而。但嗰度最唔睇好戲院唔敢即係好多院上嗰度兜啫，就反而冇人睇啦。话个个都话好睇，好睇，好好睇。 咁你有得梅丽史翠宝呢啲咁嘅老戏骨做嘅都唔差嘅。 咁我觉得香港嗰啲院线咧，啲策略真系有啲问题嘅。 但系其实又 净系睇卡 之前梅丽史翠宝嘅，咪 Via 佢都其实都劲收啊。咁点解会将又系佢做主演，同埋啊 Twin Panda 啲恶魔又系啦。 系咯。 点解会将又系佢嘅主演嘅戏？擺到喺打冷宮嘅咧， 通常睇卡士嘅啫嘛，香港嗬，你卡士勁，話知道一套喺美國係 B 片 C 片咧，佢都照 咁其實卡士唔可以話勁啊， 好勁喎，就係好勁啊，唔係勁啊，勁都講唔到啊，好勁啊，淨係 你自己諗下，有佢 係啦 ，Phil Hoffman 啊，有有殺人博士咁點？ 可能咧咁講啊，呢套戲本身如果以娛樂性嚟計算，可能就唔夠高， 係咯。 是啦所以佢可能就唔敢或者擺喺即係當好似賀歲檔期咁做啦。咁其實好可惜咁就 係。咁你佢賀歲就當然唔可以啦因為佢其實都係講一啲權力鬥爭嘅嘢。 咁 你心態嘅戲啦。 可能就正因為佢做嘅院少啊。咁去得入場嘅人都已經係對呢套戲係一定嘅即係。 咁係。 係啦即係了解或者有啲嘅準備啦。咁變咗都應該係捧場客囉就係咁解啦。如果可能呢佢如果真係上全部院線咁上咧，可能到時一樣有人鬧嘅。咁 咁唔奇嘅。 係啦，咁講翻呢個救人出命啊，咁呢個我都未睇嘅，咁但係我睇咗一啲嘅網上啦，咁有啲人就喺度解釋翻到底呢個嘅 Seven Pounds 係咩意思啊？咁樣。其實我想我哋講啲咁多。 沙士比較名著改編啦。 係，唔係佢攞到個意思，唔係改編嚇。咁其實佢個故事入邊咧，就大概係講啊 Will Smith 咧，本來就好好嘅。即係生活嘅，咁啊婚姻又美滿啊，事業又有成啊，佢好似係工程師咁上下嚟嘅。咁咧就有一次嘅嚴重嘅交通意外咧，嗱係佢導致喎，因為佢喺度講電話啦。嗱，正如就香港個宣傳片叫大家揸車唔好講電話嗰個一樣啦。咁結果咧就好嚴重啦，咁令到第一個已經佢老婆就去咗啦。咁另外咧即係成個意外咧係總共有七個人即係過世嘅。咁佢叫咗後屘就哇好內疚啦，咁連自己老婆都。死埋啦即係佢全部都係一手造成喎咁意志消沉之後呢佢曾經諗過不如自殺算數啦咁但係呢但係佢又冇喎冇自殺到啦咁結果就後咩呢就諗住呢用一個係呀佢呢個係一個謎嚟㗎所以佢冇講用一個好你諗唔到嘅方法呢去為自己贖罪咁結果佢就搵咗七個完全陌生即係七個完全互相又唔相識嘅人呢佢幫喎咁唯一共通點就係呢班人都係即係有個困難喺度嘅即係大家都係有個要即係要好快就需要一樣嘢去救先救到你嘅咁大家唔知道想唔想上都係乜嘢啦咁跟住佢就去精心部署呢個嘅救贖嘅計劃即係救人之餘亦都救贖返自己嘅罪咁咁結果就最尾呢竟然喺呢個過程裏面呢佢又同呢七個裏面其中一個女性呢就開始發生咗新嘅愛情嘅關係喎咁樣咁到底最尾點樣抉擇自己呢咁係啦咁因為呢原來佢最尾要幫呢場呢佢係要死嘅。係。係呀咁到底佢死唔死呢咁大家去睇啦。係啦。咁就講啦咁到底點樣 Seven Pounds 係咩意思連咗啲外國人都話唔知點樣同佢叫 Seven Pounds 咩意思七磅咁。咁有咩關係呢同呢個故仔咁。咁原來呢嚟自呢個莎士比亞嘅一個劇啦叫威尼斯商人啦。咁裏面呢佢就係用過呢個 A Pound of Flesh 呢樣嘢嚟即係去即係即係做一個比喻㗎啦。嗱威尼斯商人就講其實嗰、那個即係好衰啦嗰個商人就即係用一個嘅協議書呀。咁要嗰、那個即係主角要即係去還錢咁啦。 咁然後如果還唔到嘅話呢，咁你就要即係割返放嘅肉俾佢咁樣喎。 喔。 係呀，咁大家唔知唔知呢個故事啦。咁最尾多人呢，即係個嘅好勁嘅律師啦，即係審死官咁樣，就幫即係亂都咬返食啦咁樣。咁就好啊，咁最尾即係佢而家講莎士比亞嗰個故仔呀。咁可以嘅，冇問題，你根據合約你割佢一磅嘅肉出嚟啦，佢而家冇錢還㗎啦咁。但係喎，你合約你根據合約精神，你只可以割佢一磅嘅肉，你唔可以裏面呢沾到一滴嘅血嘅。咁如果你做得到嘅，你係割呢，嗱，你只要一流一滴嘅血呢，佢就告返轉頭㗎啦，可以咁。咁結果呢件事做咩，係好得意嘅，其實呢個本來呢個莎士比亞劇呢個故事。咁佢可能就借咗呢一個嘅呢個即係 part of flesh 呢個咁嘅意思啦。咁其實就係肉啊。Seven part 就係七件嘅肉啊。大家唔知驚唔驚到啊。 明白明白。 係啦，咁如果大家即係聽得明嘅，咁就係佢用佢嘅血肉啊，去即係補償自己嘅罪啊。係啦。咁佢最尾點咗去達到呢樣嘢嘅呢，咁即係當然電影就保持咗一個謎啦，咁但其實有好多觀眾都話開始入去睇已經估到，咁但既然有一估嘅，咁大家就唔穿橋住，咁大家入去睇啦。係啦，對佢點樣做到咁嘅呢，咁樣。咁同埋呢中間呢啲人就話悶嘅，悶喺嗰啲文搶戲囉，其實最尾嗰段唔悶嘅，一啲都。就啲人都 成日入戲都唔可能成部由頭打到尾㗎。 佢唔係打嘅係 ok。咁其實可以講喺度好發人心醒嘅即係嘅電影嚟嘅。 係由頭到 action 到尾嘅，可能又俾人話冇內涵嘅。 係啦。係啦。咁另外啦，我哋上禮拜提到 Outlander 啦，咁原來漢永都睇過啦，我都立過下啦喎。 係。 係啦。咁呢個唔知香港會唔會上畫啦。咁就係、是。 其實實際上得兩隻怪獸嘅一部。 兩隻 嘅下。 有兩隻咩？ 係有兩隻。 哦，係喎，後尾原來有隻細嘅，係啊係啊係啊，有隻細隻嘅係啊。係啦，咁其實呢個成套戲呢就純粹呀，係有一個外星人嘅，外星人佢真係人嚟嘅咗，佢原來講到地球呢只不過係一個早期嘅殖民星，不過嚟咗嗰啲人唔知道自己係殖民咁解嘅。係啦，即係其實人類都係殖民嚟地球，不過呢個故事佢就冇提到點解，佢就有咁即係影個字出嚟。即係降落之前佢影個字出嚟嘛，即係地球係一個殖民星咁樣㗎嘛。 咁佢哋都不停殖民啦，例如啲怪獸就係佢哋殺嘅。 係啦。咁呢個主角嗰班嘅所謂外星人呢，其實亦都係人類嚟嘅。咁佢呢原來不斷就去唔同嘅星球呢度殖民。咁原來件事點解會賴嘢呢，原來都係因為佢哋自己衰嘅喎。咁佢搵到星球佢哋覺得資源嗰樣嘢好好。但係呢個星球上面呢就原來呢俾一啲嘅怪獸呢就紅霸住嘅。咁即係等於好似地球即係可能當年係俾恐龍紅霸一樣啦。係 咁佢哋就用火啊，或者用佢哋嘅武器就完全消滅曬嗰啲怪獸啦。 咁就以為將滅咗種啊，滅咗族㗎啦。咁就好衰唔衰呢，中間原來仲有死剩種喺度喎，咁叫呢就跟住主角地隻船呢就中途發難。 佢之前呢就交代過，原來佢離開咗之後呢發現原來啲怪獸仲喺度，佢因為佢點解要消滅啲怪獸呢，就係同埋當兵呢就俾個機會佢嘅屋企人，佢個女同埋佢老婆去有個新嘅移民地方啦。 係啦。 咁結果就係原來有死剩種喺度喎。係 啦。 所成個殖民地嘅所有人死曬。 即係怪獸嘅死剩種呀。係呀。 俾怪獸嘅死剩種殺曬。 所以你都唔可以話呢個怪獸係 evil 㗎。因為其實佢係好慘㗎嗰隻怪獸自己。 係呀。成、嗯、個。 係啲人先係衰人 嚟㗎。俾人消滅曬。 係啲人類先係衰人嚟㗎。係。 嗱 雖然呢個佢又冇講呀。但唔知會唔會呢，以前嗰啲恐龍呢都曾經係俾佢哋嘅之前嘅人滅種，咁所以先至變成係人類控制地球喎，但係呢個佢冇講到啊，但係大家可能可以聯想到係咁樣嘅。 哦，咁冇交代 嘅。喺呢度冇交代，呢度冇交代。同埋點解地球上面嗰啲即係人類係唔記得咗呢個歷史嘅呢，咁就唔知啦。OK， 係啦，即係佢係殖民嚟㗎，呢度佢講過㗎啦。就地球上啲人唔知道㗎，即係唔知道自己係殖民嚟㗎。 嗯哼 哼，係啊，即係咁 OK， 咁呢個故事就其實中途先交代翻呢樣嘢啦，一開始就講。從天而降一個火球啦，咁原來就係主角地嘅太空船啦。咁都係出咗嚟之後，佢哋用啲即係初初就係有啲好先進嘅嘢啦。咁但係後尾因為俾嗰啲維京人捉咗嘅 嘢 跌咗啦，冇曬啦。咁最尾就初初啲維京人都唔信嘅喎，即係覺得佢係 Outlander， 即係就係外來人啊，即係以為佢係壞人嚟嘅。咁初初以為啲人去殺添，甚至乎咁後尾佢就當然啦。後尾因為佢救過嗰、那個即係所謂嘅領袖之後咧，佢就叫咗即係相信佢。那個領袖好似係咪阿慈力王嚟㗎？ 是 咪亦都係金道夫啦， 个样比较似金道夫嘅， 第二代金道夫啦吓，啊系金道夫， 系咯， 或者第二代嘅校长啦，哈利波特， 系啦系啦，金道夫得一个啫， 校长 系，即系而家所有啲老角都系佢做晒，好劲，系咁救咗佢之后咧，咁佢哋成座人信咗，甚至乎变当系英雄啊 ，OK， 咁就送咗一把剑俾佢咁咧，咁后屘当然咧，佢即系发觉即系一般嘅武器都冇办法即系去打得低呢个怪兽喎，原来铜皮铁骨一样啊，咁结果咧佢喺水底啊，喺自己嘅太空船度留翻啲太空船嘅金属上啦，咁重新打造啲新嘅剑啊，咁同俾嗰啲即系其他人同佢一齐去打咁样嘅，咁最屘当然就成功即系打得低呢个怪兽啦，咁亦都呢个人一开始咧佢就发咗个信号出去啊，就叫啲太空船嚟救佢噶嘛， 系， 咁但系最屘佢决定唔走咯，咁留低同啲维京人一齐啦，咁样，咁大概故事就系咁嘅啫，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其实你话好睇，咁都 OK 嘅。咁就 action 嗰啲就 刺激上都几好啊，同埋佢几个场口都做得几好，例如即系怪兽夜袭佢哋嘅城堡啊嗰啲。 系 OK 嘅，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点解佢唔捉到鹿唔脱角，就系唔发挥嗰啲维京人嗰啲嘅即系神啊，同埋嗰啲怪兽嘅传说，即系同呢啲嘢楞埋一齐咧咁样。 咁啊唔知啦。 佢真系冇嘅，佢又冇楞嘅。 冇 怪兽， 佢哋系咩？ 冇关嘅，维京人传说完全冇关，所以我就唔明点解佢要用维京人啦。咁就系、是、咁、 啊、 所以就奇奇怪怪。 咁啊，有玩有用科幻去玩嘅就当然猫最出名就 Marvel 嘅雷神啦。 系啦，咁 啊，同埋 Stargate 啦。 咁咧呢个制作单位啊，亦都扬言咧，自己呢一个嘅呢一套电影啊，唔会啊，好似啲香港电影咁乱嚟嘅。佢咁讲喎，竟然，即系佢意思就话我哋即系香港啲电影咧，就系、是、即系乱咁嚟噶，即系科幻神怪又分唔开啊咁咧，你明唔明？ 系系。 将啲神话传说又乱咁玩啊，咁即系佢咧就正系就系话佢唔会咁做咯，系啦，所以佢就冇正系冇将呢啲咁嘅神话捞咗落去嘅咁。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啊，点解佢唔咁样发挥，其实都冇所谓嘅。 其实就唔系净止香港玩神话传说啦，咁你美国漫画 Marvel 唔系 都系咁玩。 佢意思系即系玩得嚟乱啊，你明唔明啊 ？O K， 咁 即系玩得嚟唔 make sense 啊！即系如果你玩得嚟真系好科幻咁解释到咩神龙是咩皇帝冇所谓噶，即系如果你乱咁嚟嘅，咁结果咪变咗我和僵尸。 同埋美国自己嘅片都系啦，咁你功夫之王佢玩到 哦，咁啊系系吓功夫之王佢玩你中国嘢啫， 佢唔玩自己，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而呢套戏咧都唔差喎 ，box office 都几好，即系 box 系啦，嗰个票房 都系 box office 系啦， 都 OK 嘅， 系啦， 但系就出咗碟都仲未安排咧，香港上，可能因为始终个 casting 问题， 系啦，冇错啦，唔系话太多话香港， 我除咗磁力王之外，我谂唔系好识嘅，佢系边个？ 咁我哋继续落咯，因为都好晏啦。好，咁啊，又有八零啊，又系网友提供喎，介绍一套科幻嘅片啦，咁啊。叫做The Genie Generation 咁樣嘅，係啦，咁佢好怪喎，佢個英文名嘅打底咧，就竟然有個中文字喎，西片嚟噶呢度， 係 飛天敏人咁啊，哇咩事啊大佬， 係同埋佢裏邊佢做嘅角色就係一個叫 DNA Hunter 嘅人啦，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我就立過下啦，我真係冇成套由你未睇過啦，咁啊大概都係講個未來或者一個奇怪世界裏邊咧，佢哋發明咗啲方法可以將 DNA 重組啦，咁初初係好嘅喎，咁初係好事啦，咁可以好多基因病變都可以醫到啦，咁但係咧竟然中間人咧就有唔好嘅諗法咧，就將佢變成武器嘅， 係 hacker 啦嗰啲嘅所 謂，係啦，咁結果佢就生好多蛇咁嘅嘢出嚟嘅喺個身度可以咁樣，咁神佢係講啲咁嘅嘢啦，咁女主角咧阿白靈啦嚇，咁啊裏邊咧佢嘅造型啊，其實我就好覺得咧佢係好似漫畫一本好受歡迎嘅， 啊死啊， 係屍啊，係嘛？啊，书系啦，咁嗰个系一个哇连载咗十年， 佢唔系写个死字嘅咁啊， 佢写英文，唔系佢有成个都写个死字 ，O K， 系啊， 但系佢块面冇写个死字嘅， 啲鬼佬咪成日问嗰个咩字啊嘛，我话死字咧，死字都唔识写啦，系啊，咁啊，其实我就觉得佢有少少攞咗嗰个角色嚟玩嘅。 系， 当然佢冇化一个能剧嘅面啦，咁但系， 佢冇揸，佢唔系揸刀嘅，佢都揸枪。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入边佢都唔系打好多嘅啫， 系咩？ 最尾就先好神勇咁样打低咗啲敌人咯，系啦，咁亦都有裸露镜头啊， 系有揾得佢嘅都系噶啦， 系啦，咁啊，原来咧呢一个系一个新加坡籍嘅导演拍嘅， 哦 ，OK， 系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未有上一次嗰套 opera 嗰套咁好睇囉，即 即純粹係一 套其實都幾啲 CG 都幾 假少少啦，即係佢 game 整得靚啲係嘛？咁大家即係如果有興趣捧一捧我哋即係中國人做主角嘅長 咁，曾經嘅金雞影后啦，百花定金雞嘅。 佢啲英文都講得 OK 嘅喎。 佢過咗去搵食好多年。 係啊係啊，佢成主演㗎呢套 ,ok, 係講佢㗎 ,ok。咁如果大家捧場。 主演過好多套戲。 咪咁科幻片㗎嘛。 之前都唔係未做佢之前好多科幻片㗎，例如之前有做過一套殭屍片啦。 係咪主角先 算係主角。 都算主角。喔係咩，以為咁遲啊何炳介紹下喎可以。 我唔記得套戲㗎嘛。 遲啲介紹 啲 資料。係啦係 啦係啦。另外就係鬼佬版嘅《西游记》啦， 鬼我做观音， 我基本上唔多着衫嘅观音啦。 系系 ，OK， 咁我哋再落啦。咁原来咧变形金刚嘅新画头就出咗啦。 系 系啦，咁阿何明都睇过系咪？ 系有嘅，最过瘾就嗰个大好大嘅嗰只嘢啦。 冇脚嘅，个脚系好大个碌嚟嘅。 系啊，但系 嗱，佢哋 全民嘅 Constructicon 合体嘅， 佢哋叫大力神啦吓。 但系问题喂。嗰啲嘢真係唔似 係建造派合體變出嚟係咪係囉。咁但佢真係好巨型㗎，一手就即捉住阿柯柏文㗎喇。 喔係係。 係囉。喂同埋柯柏文真係打到爆光喎，睇住個畫頭俾人打到，即係意思個面罩啊。咁 今次有返面罩喎，之前都仲係星星嘴喎。 係囉。其實係咪佢其實有㗎，喺佢戰鬥嗰陣佢即係佢可以打開同刪返咁樣㗎。 冇加深過嗰套罩。 系咯，嗱呢一集肯定有面罩啦，咁同埋俾人打到散晒啦，咁啊画头都几精彩嘅，有只机械狗竟然喺海边度跑啊嗰啲咁嘅镜头啦，咁我哋一阵 key 翻俾大家睇下，呢个好重要嘅，系今个礼拜一个好紧要嘅画头，一定要睇一睇佢啦。咁就另外咧 ，G.I. Joe 亦都话画头，咁睇上咧都几科幻嘅，因为我见佢成个巴黎铁塔咧就啲唔知咩绿色嘢咁成个融毁咗嘅。嗯，同埋呢佢真係周圍去㗎講佢哋咁其實都睇落都幾特務片嗰種感覺，咁都唔錯嘅。咁大家又可以睇返啦，呢個我哋上個禮拜嗰度我哋已經補咗 key 咗㗎啦，已經升到為快呀。咁大家可以返去睇呀，或者我哋今次又再補 key 啦，如果大家未睇過嘅話。係啦，因為有一個係 YouTube 版嘅，咁可能呢個會大家睇啦，容易睇啲，唔知道上次嗰大家會唔會撈唔到呀驚。係啦。咁原來呢 ,Transformer 嗰個話好似都未係正式㗎，好似正式一個嚟緊呢個禮拜就會出㗎啦。即係呢個係 preview 嚟嘅啫， 係 係啦，即係咩 Super Bowl 嗰度 preview 嘅，咁可能有個再正式啲嘅嚟緊又會出嘅， 應該就會長啲，因為依個都好似比一般 好短嘅，係 短咗， 即係俾大家望望先點解咧？係啦，咁另外綠燈俠啊，原來都幾 firm 啊嘛，而家話即係拍嘅啦嘛， 係 咪？ 拍會係拍第二代綠燈俠嘅故事咯， 哦係咩 ？Hal Jordan 嘅故事咯， 哦 OK 係。咁係咪話即係個導演啊好勁嘅呢Martin Campbell 㗎嘛。 係。 係咪即係例如就係阿 Solo 啊即係咩黑俠咩。 黑俠龍蘇啦。 係啦 ,Golden Eyes 啊皇家賭場嗰個導演喎。咁如果 都係偏向 action 片嘅佢。 即係如果佢做到喂咁要綠燈俠拍出嚟就真係應該會幾得喎。 即係因為其實之前一路好難拍綠燈俠，因為技術上嘅問題啊。但係而家 CG 都咁成熟咁。 因為我以前成日覺得綠燈俠有啲搞笑嘅。 隻戒指無端標隻鷹係嘛？ 係咯， 係 咯， 係咯。你睇下佢點樣演繹嘅啫。咁你 咁啊係。 你整翻啲科幻啲嘅嘢，例如唔係一隻鷹啊，機械鷹咁，你唔會覺得咁好笑嘅。 或者個故事本身有啲即係比較深沉啲咁咯，可能會變咗。 可能是咯，即係其實好多嘢你學睇你點玩嘅，你其實綠燈俠嘅 origin 咁幾個故事其實都越嚟越複雜，越嚟越變，越嚟越深沉嘅。 哦，係啊，我哋其實之前都有提過啦。 係啊， 嗯，我諗另外 Tomb Raider 啦， 如果鍾意睇下綠燈俠點嘅樣子啊，可以 YouTube 啦，你 search Batman Bay from the Ball 咁啱啱俾人擺上去嗰集就有綠燈俠做主角噶啦。 咩嗰集乜嘢啊？ Batman The Bat and the Ball 啊！哦哦，你講個卡通 係 卡通版嗰、那個嚇，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係咯、 啊， 嗯，好啊， 玩到好多嘢啊！有陸續有唔同嘅新嘅英雄出場啦，綠燈俠出咗場啦，死人出咗場啦。 咩死人啊 ？Deathman 我唔直接應該死人啩？係一個空。生似 前是一個空中飛人啦、 啊。是。 咁佢死咗之後，即係意外死咗，其實唔意外，俾人刻意策劃嘅。 喂，咁佢而家係咩樣嘅先？成個喪屍咁啊，定都係人樣嘅先？ 佢其實佢生前都係戴住個咁嘅白蒙蒙嘅面罩， 哦、 即係人樣咁，即係人光頭人樣，但係白色嘅、 okay. 面罩咁就。咁一件紅色衫有個 D 字很深厚咁 咯。哦，即係我冇樣嘅。 喂 ，Batman 係佢生前用嘅外號嚟嘅。 哦。 嗱，咁佢嘅力量，我有樣嘅人樣嘅個面罩係。 Uh-huh. 啊 哈。個佢嘅力量就係可以，其實好普通鬼片嘅上身咯。 哦。 啊、但係佢上完身之後，佢可以保留翻佢生前嘅力量嘅，即係。即係俾佢上身嘅人都係好似佢咁可以隨時跳上層樓度啊咁嗰啲嘅。 即係你意思佢係一個靈魂嚟嘅咋？ 係佢靈魂嚟嘅。 哦，喂， 同埋第三代嘅 Atom 啦，即係原子核啦，咁、嗯、啊，依、這個新嘅原子核係香港人嚟嘅，喺故事裏邊。 香港人。 Ryan 蔡，姓蔡嘅。 咩蔡話 ？Ryan 啊。 哦 ，Ryan 蔡。哦，咁過癮。 啊，講第二代嘅原子核。即係有段時間消失咗啦，走咗去第二個 Parallel Earth 嗰度啦，咁但係需要繼續做微細嘅研究，咁需要有人縮細去做一啲嘢啦。咁佢係佢嘅同一原子核系教授嚟嘛，佢係佢嘅助手都係教授嚟嘅。 我真係識得嘅。嗯， 我唔識嘅，不過係。是同佢做同一個研究工作，大家俾錢冇見過嘅。 哦。 咁就攞咗佢個腰帶，咁就成為新一代嘅原子核啦。咁呢度交代佢就係要走入呢度依喺 Batman Base and the Ball 嘅呢個卡通故事裏面，佢就要走去蝙蝠俠中毒，佢要走去佢個腦度去、啊、去醫佢囉。 但都走唔得入個腦㗎大佬。 啊 點走入個腦度呢 注射入去囉。隨住血管流 囉。 哦。佢可以細到係細過個細胞㗎。 啊哈。咦咁似以前有套電影嘅即係講佢哋即係。 哦係。 係呀叫救個人。 Journey to the inner, 啊。 Inner world, inner world, 咁咪即係內宇宙內宇宙就係人體㗎嘛。 咁 就將一隻船啊縮到好細跟住打針打落個人度嘛。最尾佢 其實有兩代嘅嗰、那個都係。其實第一套就係60年代嘅，跟住80年代重拍過， 都幾好睇嘅嗰套嘢。 啊，係啊， 嗯，好啊，咁啊 ，Tomb Raider 咧又話會翻嚟啦，做電影係啊，咁但係阿韓永話唔係啊，安祖連拿做喎，可能 絕大機會唔係啊。第一就佢自己都初步否決咗啦。 哇，咁爭好遠噶咯噃，因為我發覺 Tomb Raider 嘅即係電影嘅即係擁趸啊，都係中意睇安祖連拿。起碼有一半嘅原因係啦，另一半原因就打爛個機咯。咁其實咧， 因為佢做呢個角色都幾入型入格嘅。 咁啊係，咁啊係。 啊，因為求其揾個第二個打女做，可能個效果又有少唔同。 係，不過希望佢會拍得再會似翻啲似《Indiana Jones》嗰啲感覺啦。因為原本《Tomb Raider》應該係咁多啲嘅，就冇咁似特務片啦。 你照翻個 games 其實應該係 係啦，佢而家變咗好特務片噶嘛 ，Tomb Raider 同埋真係唔係好強調啲機關嗰啲嘢。 係啦，咁啊，如果轉人就希望個技巧都轉翻似翻原本啲啦，咁樣。 係啊， 嗯，係啦，咁除此之外啦，咁要快啲講啦。咁原來咧第17屆呢個台北國際書展啊，係啊，咁啊舉行咗啦。咁啊，哇，原來請咗 馬英九啊， 勁多嘅日本嘅漫畫。或者動畫即係出名嘅作者啊，過嚟做簽名會同埋做訪問咁嘅喎。 咁 即係香港啊， 台灣同日本嘅關係有少唔同，同埋佢哋受日本文嘅文化影響比香港深好多。 係啦，咁今屆嘅代言人咧係楊丞琳喎。 哦，係啊，係。 係啦，好啦，咁佢請咗啲乜嘢嘅作者過嚟咧？咁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嘅，其實都。咁一個叫做美奈靈慧啦，咁就邊個呢就係、是、呢個玻璃假面啊，即係 哦， 係啦，即係我哋有時叫玻璃蒙面咁啦， 玻璃蒙面啦， 咩 glass 咩反面咁樣啊嘛，係啦，咁就原來呢、這個其實嗰時無線都有做過嗰套卡通版啦， 係啊， 真人版好似冇播过，即系唔系安达又实做 嘅。真人版安达又实嗰套你讲 系啊，冇做过嘅， 冇做过应该。 咁其实呢套嘢咧好好睇嘅，真系好好睇嘅。咁咁佢卡通版咧嗰时无线都有做过啦。咁咁无线睇嗰阵就可能啲配音啊嗰方面就未够即系突出啦。因为因为日本原本嗰个配音啊就系、是、就系阿真治嗰个配音嚟嘅。 哦，系 系啊，嗰、那个女主角啊，原来佢可以配到女仔声嘅。 哦， 大家知道真字配音嗰个女人嚟噶 ，OK？ 我知道， 系唔系好似香港咁嘅男人声啊？咁原来点解要揾佢配呢？原来佢哇，即系百变嘅，即系原来佢多做唔同嘅角色嗰阵咧，佢可以演绎到唔同嘅嘅声音出嚟嘅。 系因为里边嘅主角又系可以 冇错啦，因为玻璃蒙面主要就讲咩嘅咧？就讲讲呢个北岛玛雅系嘛？ 系 咩真乜真嘢啊嘛？佢叫佢做系嘛？咁啊讲佢咧，其实一个天才嘅少女啦，即系演技方面。咁啊，俾呢個嘅即係佢有一個有一個老師啊，嗰個叫咩？ 即係一個蒙面人啦。 唔係唔係蒙面，一邊遮住啲頭髮遮住一邊面，因為佢有一邊面燒爛咗嘅。 蒙面。 係佢冇蒙嘅，冇蒙。咁咁呢個咩老師話、啊、嗰、那個死我唔記得個名嘅。 咩座？ 唔記得個名嘅。係啦，咁咁係一個女人，即係成著黑色衫咁啦。咁好似啲即係魔法師咁嘅 feel 㗎 ，OK？ 佢本個樣啊。咁啊。咁啊，講佢原本以前都係即係好出名嘅女演員啦，咁咁啊，咁啊就係做一套叫《紅天女》嘅嘅劇嘅，即係能劇嚟嘅，係。咁但係咧，因為唔知俾人妒忌定咩啦，咁啊叫咗整咗個意外就係，咁結果佢又即係喺意外就毀咗容啦，咁結果就唔好繼續演出，但係就變成一個好好勁嘅一個教師，咁就教呢啲即係有潛質嘅即係小朋友啊。咁結果就發掘咗呢個Maya 出嚟啦，咁樣咁啊。咁啊，初初咧就好似好好咁，但系佢成日訓練佢啲方法咧都好變態嘅、哦，即真係困住佢啊！真係咁嚟等佢揣摩啲角色噶。係 啊， 咁其實呢啲一眾嘅少女漫畫都一定有呢啲情節啦，即係打排球嗰啲走唔甩嘅啦。 係啊， 係啦、啊，即係為咗要即係呢一套戲入邊， 係古靈精怪嘅，好唔合理嘅。 係啦、啊，好似專登整佢咁樣嘅，咁但係其實佢係為佢好嘅、哦，咁因為就等佢感受到啊，嗰個佢嚟緊要演嗰個角色嘅悲慘啊！系啦，咁啊呢套戏咧，其实 Even 啊安达又实嗰套都几好睇嘅，真人版嗰套，起码第一辑几好睇先啦。 系， 就好讲到一个即系对即系对于舞台剧有热衷嘅。 但你投诉嗰个男主角同佢唔衬喎。 哦，咁真人真系好难啊，大佬，你搵个成六尺几高洞洞嘅，衬个好似五尺都唔够嘅安达又实，咁啊有啲怪系嘛？因为喺个卡通同或者漫画入边，你又冇觉得争咁远嘅。 咁系。 系啊，咁。咁就OK， 咁當然中間亦都有個叫做又唔係宿敵嘅，即係對手咁啊，即係咩阿公啊，嗰個叫做我唔記得咗個名啊，真係 唔記得啦，係 啦， 本位做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亦都係熊本衛最後一套電視劇啊，因為後來熊本衛就俾人即係踢出咗娛樂圈嘅，咁後屘就以另一個名就再翻嚟啦，而家都有繼續做嘅，係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唔講咁多嗰個劇啦，咁其實講翻呢個作者啦，係美奈凌惠啦，咁佢就原來咧，呢、這個漫畫已經連載超過30年嘅咯，呢、這個玻璃粉假面，咁而家已經傳到係啊，已經傳到第二代都仲未有完結嘅跡象喎。 係 係啦，咁即係希望即係變咗好似鹹蛋超人咁啦，即係變咗一家大細繼續即係睇呢個故事啦。咁啊， 其實 喺呢、這個 日本都幾多依類喎，例如小丸子啊、叮當。 哦，係啊。嗱，如果你話嗰啲咧温馨嗰類或者叮當嗰類咁佢冇一個連貫嘅故事㗎嘛，咁嗰啲會延續咗咁耐唔出奇。咁但係呢個玻璃假面未至於冇連貫性喎，而延續咗咁長咧，都係好厲害啊！ 主要都係一個個劇咁去破解嘅啫喎。 哦，咁你都可以咁講，咁但係金田一都一個個案咁去破解啫，但你都唔能夠係咪連載三十年係咪？ 咁可能劇種太多啦你。淨係玩莎士比亞都有成廿幾套啦。 咁所以佢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啦，同埋裏面咧佢哋講嘅即係個戲劇本身嗰個內容啊，佢都講好多㗎。咁大家如果睇呢個故事咧，你真係學到好多嘢喎。 咁啊係，因為其實日本漫畫其實好多嘢都係有啲 practical 嘅成分，例如你講壽司嘅、啊， 真係㗎， 真係壽司師傅係咁做，或者講拉麵又係咁嘅。 你睇完之後真係學到嘢㗎，唔係講 唔係香港咁可能 唔係亂嚟啦。 又唔好話亂嚟啊嘛，咪始終唔可以做到下《盜龍傳》嘅。 即係你香港都拍過有啲即係叫做煮嘢食嗰啲啦，都誇張嘅啫嘛。 如果電影嚟講嘅，可能始終係 sell 倫理關係多啲咯。香港嘅電影咁變咗、嗯，始終都係就算最初頭嗰三兩集有講翻，即係可能消防員講翻消防員煮嘢食，講翻煮嘢食。 唔係啊，你唔 到最尾都會係你變成係一啲倫理片。 你食神裏面煮嗰啲嘢整唔到出嚟㗎嘛？ 咁啊系， 即系爆酱濑尿牛丸咁，即系乱噏嘅啫，基本上系咪先？ 都有人整咗啲类似嘅嘢。 哦，咁啊攞个噱头搵钱啦，但系事实上整唔到。咁其实最近榜已经系以前嗰套叫《金玉满堂》嘛，我记得系哥哥有份做嘅。 哦，咁嗰啲都叫做整到嘅。 嗱，系最后最整唔到就系用豆腐挑八仙咯。 系啊，嗰啲就 夸张啲，但系咧佢起码里面其他菜式系坚嘅。 系 咪啊？即系起码嗰套叫近 榜。即系你会唔会用咁贵嘅嘢咁做嘅？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唔。唔係假咯，佢最屘話就係猴子佬嘛，佢冇整唔到嘛，最屘揾豆腐做出嚟，呃到咁多個評判嘛，佢就講呢樣嘢。 就可能性相當低咯。 但呢樣就近似日本漫畫咯。 係。 佢就用一個好平嘅嘢去贏人哋好貴嘅材料嘛，諗呢個係有日本漫畫個精神喺度㗎，真係。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套咧已經係最接近呢啲即係呢啲日本即係講煮嘢食嘅漫畫嘅香港電影作品啦。咁嗰套其實都幾好睇嘅。 金玉滿堂算 OK 嘅。 唔錯㗎，其實係啊，真係嘅。系啊，咁就 OK， 咁讲又扯咗好远。咁其实点解成日都讲住呢个作者？原来咧呢、這个玻璃假面入面啊，嗰、那个所谓红天女呢个嘅能剧咧，原来真系咧嗱，佢呢个就唯一佢原创嘅剧嚟嘅。 哦 ，OK。 即系莎士比亚嗰啲全部有噶啦，系咪？即系如果呢个佢原创嘅剧，就是、现实里面冇嘅。咁结果呢个能剧咧，真系改编成为真正嘅能剧而上演喎喺日本。 哦，哇，咁都几。能劇其實日本好傳統嘅嘢，佢唔會立亂改變 啲嘢。地位非常崇高啊！咁佢就喺呢個日本嘅國劇能樂堂度演出喎。 咁都 咁你一眾嘅少女漫畫即係讀者啊，哇！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唔簡單嘅成就啦。 係啦， 係啦，嗯。咁同埋啊，呢個美奈老師本身亦都可以參與到呢個紅天女嘅改編啦，即係當然唔係話佢去寫啦，即係咁原來真係都係一個好即係好高興嘅，係啦。咁原來咧，亦都令到好多年青嘅即係觀眾啊，因為咁咧而開始接觸傳統嘅即係能劇或者戲劇啦。咁呢個佢好開心咯，可以做得到咁樣。 嗯哼哼。 咁而呢樣嘢真係睇下會唔會遲啲啊？即係香港會整翻個漫畫講粵劇咁啦嚇。咁之前阿容祖兒都有套戲係講粵劇嘅，咁就 係講粵劇都唔係冇嘅，不過變咗都變曬種啦。咁你刀馬旦然界， 即係你好難啊，令到人哋睇到而中意咗啊！你明唔明 啊？如果你話戲講粵劇，有啲都其實交代，例如《杜虎門》其實做得唔錯嘅， 《虎道門》 啊，《虎道門》嚇， 咁但你唔會話啲人睇完之後真係學戲啊嘛？ 都唔會，係 咯，即係你知唔知道《奇雲》啊，即係捉圍棋嗰套啊？你咪幾多人睇完之後真係去學圍棋啊？ 但你始終有少少唔同，你一個漫畫，你講緊三十年嘅影響力。 咁奇雲冇啊， 你講緊都幾年、數年啊，加埋有各種 media 電視啊，同埋各種商品去 promo 咁又唔係好一樣。你香港你維持咗咁耐，我諗得中華英雄啊、龍虎門之類咁嘅嘢。 唔係咁，你奇雲都唔係做咗好耐啫。其實你唔好講到香港啲觀眾佢哋接觸面咁大啊，佢咪日睇嗰套卡通係咁多，咁跟住佢睇完好鍾意就係學呢個嘅圍棋囉。咁、 嗯、 其實呢個真係成就嚟㗎喎，即係你唔係就係畫個古仔咁簡單，而中間你真係提倡到一啲嘢，一啲即係有啲可能已經俾人遺忘咗嘅一啲國技呀，係咪係咪 咁係。 好，咁仲有啲乜嘢嘅作者去簽名呢？咁原來桂正和都有去喎。咁桂正和邊個咧？就電影少女啊、DNA 啊、同埋 Ice 啊嗰啲嘅作者啦。咁我唔知而家新啲嘅聽眾可能唔識邊個桂正和喎，驚。 我諗都係，因為近期佢嘅作品都好少喺香港出現。 唔係嗰個咩？有個超人咁啊！而家有個係，反而嗰個佢就畫咗好耐喎，畫到而家仲有畫嘅喎。那個咩名啦？嗰、 okay. 個叫咩名咯？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嗰、那個真係。係咯。系咯， 我覺得唔止嗰個， 類似 Batman， 冰 人 都 係 講，都係超人。 Batman 加惡魔人嗰個咧， 係我知你講邊個，但 我 唔記 得咗 咩 名 啦。Sita 好似嚇，喂 Sita， 唔記得。OK， 咁另外啦，仲有另外一個作者，大家更加唔識嘅就叫做美麗朗喎。咁邊個嚟㗎？原來咧以前咧就有套叫《夏子之酒》，原來喺台灣係好出名喎。其實香港咧都有做過呢套劇㗎，有日劇㗎喎。 係咩？ 係啊， 夏子之爪咁啊，哇，我好中意睇嘅，因為我但係我就可惜未睇得曬。哦，純粹係講佢經營一個或者又講少少啦，如果有興趣知嘅話，咁咧夏子之爪咧，其實就係講咗個女主角夏子啦，嗰人就係、是、即係人嚟㗎啦，個女仔嚟㗎。佢原本咧就係、做廣告嘅喎，喺東京。即係又係啲鄉下妹，即係走咗東京揾食嗰啲啦。咁所以又好唔鍾意即係自己係鄉下妹呢個身份嘅。咁佢喺做廣告嗰陣，佢專係去寫嗰啲廣告標語。咁佢一開始咧就講佢幫緊一隻酒啦，其實就好唔係幾好飲嘅酒嚟嘅就 OK。就做咗個廣告標語喎。咁佢突然間諗起佢家鄉裏面嘅一句說話啦，就發出七色光芒嘅酒啊。咁佢就用偷用咗呢句嘅嘢咧，就擺落呢個廣告度啦。咁結果呢廣告就好成功。咁但係咧，佢一路個心裏面咧就好唔舒服，因為佢覺得呢啲嘅酒啊，根本就配唔上呢個所謂發出七色光芒嘅酒呢句説話。咁到底咩嘅七色光芒嘅酒呢？原來就係一種傳說中啊，係一種叫龍錦米提釀出嚟嘅龍錦酒喎。 係。 咁譬如龍錦米咧，就唔可以用現代嘅方法去種植嘅，就一定要用呢個有機啊，即係有機嘅方法去種植。咁所以咧，已經差唔多冇人搞噶啦。咁而佢嗰個家鄉啊，正係就係搞呢樣嘢嘅喎，佢就係喺新色縣嘅。咁所以就係出呢、這個即係清酒最出名㗎啦。係。係啦。咁後咩呢佢就返到呢、這個即係當然啦佢家族發生事啦唔係佢唔係專登返去啦。咁返到呢佢就發覺咗即係佢後咩就立志呀即係要繼承呢個家業呀。就 係做酒。 冇錯啦就做酒呀。即係就成日好諗住呢句所謂七色光芒嘅酒呢句說話嘛。佢覺得侮辱咗呢句說話佢就要真係要即係做出呢個真正嘅龍錦酒啦。咁樣嘅。咁呢啲係真㗎喎佢講呢啲唔係吹水㗎喎。咁原來呢一個作品呢亦都係令到好多嘅讀者啦真係對即係日本嘅米酒啦清酒米酒就真係重新嘅認識㗎。即係同頭先講話玻璃假面一樣啦咁亦都好大嘅成就㗎喎。咁原來呢嗰啲嘅呢個漫畫啊原來嗰啲賣酒嘅地方啊原來除咗賣酒之外呢亦都會叫啲買酒嘅人去睇呢本書㗎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唔簡單嘅一個作品嚟㗎。咁如果有機會我都想睇返嗰個電視版其實就好好睇嘅好好睇。佢每一集就講係遇到新嘅問題啦咁點去解決呢咁即係成日爭啲要執粒爭啲要執粒咁樣嘅。 其實好多日本片都係㗎就算你講返最好早期香港受歡迎阿信都係類似啲咁嘅嘢 㗎。但佢呢個係有一個真正嘅行業同埋有啲真正嘅即係技術喺裏面㗎嘛。 哦，明白。 係呀咁其實幾好睇嘅呢個嘢。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又去揾返嚟試下揾返嚟睇我都想揾返嚟睇。係啦。嗱，就漫畫就絕對揾得到嘅，但我意思個日劇咧就好似好難揾啦，因為幾耐下嘅嚇。咁佢當時都係叫夏子之爪嘅啫，咁大家試下揾啦嚇。即香港都係咁叫嘅啫嚇。OK， 咁我唔記得可能係有線播嘅，可能唔係無線亞視播。OK， 嗯 ，OK， 咁原來咧呢位美賴老師咧，咁原來佢以前啊嗱，咁有咩關係啊？呢都唔科幻嘅咁樣。咁原來咧唔係喎，原來佢以前都科幻，佢以前唔係叫呢個名嘅，有另一筆名咧叫。松本 Magmu 啊，咁就一個舊嘅筆名啦。咁大家有冇留意過呢個松本開頭嘅一啲畫漫畫嘅嘢咧？咁啊畫啲乜嘢嘅咧？原來就將一眾嘅電視卡通啊就漫畫化喎。咁原來以前咧電視卡通咧就唔會原作者畫翻個漫畫嘅， 係 好少嘅，極少嘅，係啦。咁啊到你近代先興嘅，即係話近代先會去到新世紀會係翻啊精本義行畫咁啦。但以前就唔興嘅。OK， 咁包括有啲咩作品咧？就係、是、呢個花別二世啦。金光飛天傳啦即係磁力鐵甲人啦光鐵之狂啊即係咪咁另外呢就係、是、宇宙飛龍啦仲有呢個蒙面超人 V3 同埋蒙面超人 X 喎。咁中間亦都包含咗另一位作者佢都冇自己畫返喎竟然就係、是、呢個嘅宇宙圓盤大戰爭嘅漫畫版啊。咁大家話咩即係乜嘢即係飛碟大戰爭啦。 飛碟大戰爭。 其實即係乜嘢呢原來就係呢個巨靈神嘅前身啦。原來巨靈神全身咧就唔係巨靈神嚟嘅，就係、是、呢個咁嘅宇宙圓盤大戰，佢就係一架飛碟，咁又係彈個機器人出嚟，但係個樣就幾衰下嘅。 個樣好薯好， 係好衰下。 高山一樣，杜雷特。 個飛碟尖頭嘅 ，OK。咁啊，係啦，冇錯啦，就係、是、男主角咧，唯一一樣就係杜雷特啦。 係由綠色換咗黑色啫。 係啦。咁後屘就索性電視版咧就楞埋萬能俠嗰個世界咁啊一齊玩咁樣啦。係、啦。 但係香港就反而淡化咗，我完全冇講過。 啊、 甚至个译名由道剑龙变咗卡夫喎，变咗芝士喎。 哦，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嘅系啊。咁、 但系都交代唔到啊，因为佢跟住大铁牛出场嗰度，你已经拗晒头啦。 吓、啊，点咩意思咧？ 啊，点解会同个 唔拉家人嘅嘛， 因為唔拉家。第一集啊，第一集啊，卡夫即係杜劍龍啊，坐咗飛碟出現嗰陣啊，佢已經見到研究所回憶以前三萬能合有咩武器啫，一睇就知啦，係咯，咩呃到人啦、啊？咁當時可能啲翻譯名嗰啲人係唔同一個 team 解啫，係啦。好，咁另外啦，咁仲有一個輕小說叫九，即係九啊，數目字九 S 咁樣個輕小說嘅作者啊，咁啊叫葉山透啦，原來咧係由兩位作者組成嘅。 系， 咁一位就是葉山，即系一位就是透啦。 哦，即系好似藤子不二雄。 系啦系啦，葉山就是女士嚟嘅，透咧就是男士嚟嘅。 哦。 咁呢个咧我又唔识，因为我好少睇轻小说。咁突然间台湾亦都劲出名嘅，系啦。咁佢亦都有去到呢个嘅签名会啦，做访问咁咯。咁另外啦，最劲最劲，梗系边位咧？就永井豪啦，当然系。 哦。 咁呢个咧重头啊，咁就系去即系有个访问翻佢。咁同埋咧，个访问咧拎咗好多嗰啲机械人嘅合金啦、大胶啦，咁一齐攞上去度谈噶喎，大家上去，咁好开心嘅咁样。 其实永井豪而家仲有冇出嘢咧？ 嗱，其实呢段嘅消息啊，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个热心听众啊，一路即系有 send 资料俾我哋嘅听众 send 俾我哋嘅。咁里边咧就有啲嘅对谈嘅对白，我喺网都揾唔到啊，但系佢又揾到俾我。 啊，好嘢啊！ 系好嘢啊！咁就问咧，到底呢、這个啊，佢对面啲译名当然有啲唔同啦。台湾咁、叫无敌铁 金 刚，金 刚即系铁金万能侠 咯。系啦，咁我哋香港就争啲以为系到底莫史迪啊，定系呢个无敌铁探长咁上下咧？咁原来唔系，原来咧就铁甲万能侠啦。咁到底铁甲万能侠系点样构思出嚟嘅咧？咁样，咁永井豪就话啦，咁原来咧就有一日咧，佢喺马路啊塞紧车嗰阵啊，塞到啲车唔喐得嗰阵啊。咁就佢諗啦，如果我架車可以伸出手同埋腳呢，咁可以跨過前面嘅嗰啲咁嘅車而即係暢通無阻就幾好呢咁樣。 咁 呢個 有會唔係踎緊嗰陣時諗到㗎啦。 咁佢冇咁講。OK, 嗱咁大家要知道喎，原來最初萬能俠呢構思嗰陣唔係揸朋友號降落嘅。係 電單車嚟 嘅。冇錯，就是、因為電單車係鏟上萬能嘅背脊，跟住就係、是、坐返落嗰個咁嘅官嗰個位嗰度呢，就是、代替咗朋友號咁嚟控制㗎喎。係 呢個呢，但呢個 idea 就俾第二代㗎外美神用咗啦。 維納斯係啦。維納斯嗰個叫做係咪 維納斯 A 嘅應該叫。 唔係咁嗰時冇咁樣㗎，亞視麗的嗰陣就咁叫維納斯嘅啫，係咪？ 係。 係啦。咁就呢、這個概念就比較敏 感。亞視冇出過場㗎，未做到嗰度。 啊 未做到嗰度就已經收咗工啦。 哦，係咩？ 係啊。 哦，唔係，維納斯係萬能俠二號嗰、那個。 係。因為漫畫就亦做過維納斯 A 嘅嗰個新嗰個愛美神。 哦，咁梗係啦，愛美神都係阿麗的自己改嘅啫，佢都唔叫愛美神嘅。 係、 啊。係咯。咁啊。OK, 咁嗰個電單車飛上去揸嗰個嘢就比較吻合啲，佢話塞車嗰個概念多啲啦。咁後來就改咗變咗做朋友號啦，有一隻飛艇咁樣啦。 一個類似胎力嘅飛艇啦。 OK, 咁我哋飛少少嗰啲嘅 question 啦，有啲可能俾同個市道唔好啊嗰啲嘢有關佢呢啲唔講啦咁樣。咁好啦，咁佢問喎，到底愛美神嘅台灣叫木蘭號㗎。咁呢個啲構思點樣嚟嘅呢咁。哦，咁我話冇㗎，咁其實好明顯萬能俠就係用個男性嘅構造啦。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如果你畫素描嗰陣呢，你有個木頭公仔㗎。 係。 係啦，咁基本上萬能俠就係男性比例嗰個木頭公仔諗出嚟㗎啦。咁而女性嗰咪就係女性比例嗰個身形嗰個木頭公仔諗出嚟㗎囉。咁佢就係純粹咁樣㗎啫。咁佢再問喎，咁佢真係唔好意思㗎喎，大庭廣眾竟然問啦，愛美神飛彈呢，佢叫木蘭飛彈呢，又點諗出嚟嘅呢？哇，竟然喺個會場咁多人面前問呢個問題，跟住佢話即個嘛咁樣。咁原來呢佢就話啦，佢想諗一啲呢比較女性化嘅武器呀，竟然萬能俠即係好強力㗎啦，全部都係好破壞力好大啦。咁到底女性有啲咩武器呢？佢竟然話咁點解唔就將個空射出嚟做飛彈呢咁樣。咁我話諗呢個呢一定就令到大家即係大吃一驚啦咁樣，咁結果當然係啦。 咁你永井豪其實好多時都幾 咁後咪呢愛美神飛彈呢個字眼呢亦都喺香港繼續流傳到今時今日啦，咁形容一眾嘅即係勁嘅女星嘅身材而用嘅咁。咁一眾即係例如黎姿呀，咁亦都曾經冠上呢個嘅稱號啊。係。係啦。好，咁呢、這個既然啦、 呢個鐵甲矛有咁大嘅即係擁躉啦，咁有冇諗過將拍成真人電影啊？咁樣好似呢個變形金剛同鐵人28咁樣呢，咁原來永井豪呢就話，嘩，如果呢套去拍咁成本一定好高啦，咁呢個肯定嘅係啦。咁佢話呢，原來啊至今已經有唔少嘅外國公司申請過拍呢套萬能俠嘅真人版㗎喇喎，佢話唔係冇諗過喎，已經有人問過㗎喇喎。係啦，咁但係到底能夠實現呢，就即係算有定論嘅，咁即係吹過咁樣啦。咁如果真係有呢個消息呢，就一定要即係通知大家啦咁樣。嗱，咁我呢度炒少少講，咁原來韓國都有個抄萬能俠嘅嘢啦，咁佢哋就話嚟緊真係會有套電影版啊。 嗯，但係改到已經唔似㗎喇 喎。而家就唔好似啦，佢改完之後就更加唔似啦。係啦，咁如果真係有真係鐵甲矛咁電影版呢，咁即係我哋都會好期待好期待。嗯，咁但係呢個呢可能都要睇返嚟緊嘅 超時空要塞。其實就唔知韓國日本人自己都有抄嘅，咁你記得嗰陣時細個啲模型。 喔， 嚟到 邊 個類似高達啦，或者類 似 萬能俠。 咁如果你話嚟緊幾套嘅即係繼變形金剛之後啦，有幾套嘅即係由日本卡通變出嚟嘅美國電影，即係例如超時空要塞啦，或者更加接近嘅應該就係嗰度獅子嗰套叫乜嘢話，百獸王叫乜嘢 ,Voltron。 Voltron 啦。如果啲成功嘅話呢，我相信萬能俠都指日可待呀，係啦。 應該係啦。 係啦。 即係呢啲係早期美國人熟悉嘅一啲日本作品啦。 咁其實惡魔人呢，咁永井豪就話即係佢係專登即係表達一啲即係社會即係唔係完美呀嗰啲咁呀，即係都係好多暴力同辛酸嘅，咁佢想即係教導年輕人嘅一代係有啲咁嘅困難呢咁嘅嘢啦。係啦。不過我知道永井豪本身都係即係佢都係佢自己黑暗嘅一面㗎，我相信。 因為其實佢嘅作品裏面都幾黑暗好多，例如惡魔人啊，或者 其實萬能俠呢本身都係 萬能俠改編嘅另外一個類似萬能俠嘅造型嘅魔神啊嗰啲。 其實鐵甲矛本身都係魔神嚟㗎，佢一開始咪就係話萬能嘅力量你用喺好人度佢就係神㗎嘛，用喺壞人度佢就係惡魔㗎嘛。係囉，其實呢樣嘢早講過，同埋 Magina 根本就係魔神㗎嘛。 是 就是咁解嘛。咁其實所以永井豪嗰啲作品本身都係幾有黑暗嘅一面咁樣。 不過萬能俠實就翻佢自己都翻炒好多次，因為好你會見過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唔同造型嘅萬能俠。 咁特別係佢用嘅一眾嘅敵人嘅奸角啦，嘩啲樣子都幾猙獰下嘅講真。咁呢個嘢亦都啟發咗香港嘅黃玉郎啦，唔少嘅。 係 啦，即係惡魔人亦都後面變成呢個嘅佢嗰個叫咩話，小魔神。 小魔神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由嗰個演變返嚟啦，就唔好話抄咁難聽，即係其實即有好深嘅影響嘅其實。 係啊，幾多邊代㗎啦，跟住嗰啲玩好多嘢啲，阿特蘭提斯都玩過。 係啊，其實阿特蘭提斯阿永井豪都有玩㗎，萬能二號咪係囉。 係 啊係啊，嗰啲咩古文明啦呢嘢其實都係全部都係由佢即係介紹俾我哋認識㗎當時係。咁另外呢佢 阿特蘭提斯沉咗地 下。咁永井豪當晚呢喺呢個晚宴上面將一幅嘅簽名畫啦送咗俾台灣行政院長劉少元咁樣㗎係咪係啦。咁原來呢一眾嘅官員都對呢個展覽呢非常嘅重視㗎喎。咁至於馬英九呢都有同頭先嘅美奈老師呢即係一起出即係剪彩咁樣嘅開幕咁樣嘅。咁嘩如果香港嘅即係呢啲咁嘅嘢有一眾官員參加呢咁就真係想像唔到啊！我哋真係。 係 啊。 可能至多都係例如周一樂咁去下嘅啫。 嘩都冇啊！我相信。咁不過當年呢董建華就反而有去過呢個character 嘅賣版權嗰個展喎。咁亦都同呢個扮鹹蛋超人嗰個鹹蛋超人啦咁有握過手嘅。咁我希望即係跟住嚟咁呢官員都會好似董伯伯咁即係比較重視呢嘢啦。董伯伯只不過其實咁講喎，其實佢冇錯喎，佢哋提倡嘅創意工業㗎嘛，其實呢啲咪係創意工業嚟囉，呢啲咪就係所謂高增值嘅工業囉，其實呢啲方向係啱㗎。咁大家就唔好得個講字啦，咁即係如果香港真係可以都分一杯羹喺呢個行業度即係做到呢，咁就真係一個出路。 其實講得出做得到你韓國人都算係嘅，亦都喺電腦世界度佢真係好成 功。其實以馬國際呢發覺原來香港唔係過去咁鍾意喎。同埋我都聽到佢嘅估計都好似話唔知咁爭啲停牌呀，我聽過係咪 係 我聽聞係咁唔知佢解決咗佢個財政問題未 呀。咁同鍾唔鍾意冇關嘅，主要係你睇盤數做嘢嘅啫，個市場 又。唔係即係我講一眾嘅觀眾呀，即係佢哋對呢個公司並唔係咁好感喎，我發覺。 可能即係其實香港人嘅習性一向都係覺得呢啲係細路嘢囉，卡通啊或者遊戲啊， 嗯，唔知點解啦，咁大家可能要即係用另一個開放一面去睇返咁啦。 你好明顯睇到，你攞佢部美國漫畫或者日本漫畫睇，除非你攞住部係龍虎門啦，喺地鐵度。如果唔係你攞住部美國漫畫、日本漫畫，人哋當你白痴好似。 唔係啩？哦，如果你嗰期嗰套書有戲上，佢就唔覺得嘅。 嚇、啊， 係咯。 如果除非你攞，唯一佢哋接受嘅可能攞住部龍虎門或者中華英雄。 而家都好少見到咯，老實講。係咯，好咁蒙面超人 Dead Kid 第二集，何永義都睇過啦。 啊，睇咗。 如何呢？ 去到兇我啦，台灣譯做嘅，即係我哋嘅古家啦。 係啦。系啦 嘅世界度啦， 系啦，哦，原来个黑色 Kuga 嘅变身啊，系一个女仔个梦入面见到嘅啫。 梦又好，幻想又好啦，唔知啊，佢冇真正。 即系佢现实嗰度未出现到呢样嘢。 系，佢都系变泰坦形态啊，只金属形态。 系，即系变几个唔同颜色咁咯。 系。 咁啊，完全系同阿 Dicky 争好远个能力，好似。 系啊，冇得打咁嘅。 嗱，咁啊，当然故事就冇，我就觉得。 但系成个故事咧，就同古家原本嘅世界就争好远啦。第一，即系其他名唔同咗啦。 嗯。系、 啊。由五代变咗姓八代啦。 咪八代系嗰个女人。 啊，同埋变咗个家姐啦。 嗯。啊，其实佢唔知系咪佢家姐嚟嘅，佢叫佢咁叫嘅啫，好似唔同姓喎两个。 系啊。 唔知啊，系咯，唔好理佢啦。 嗱咁同埋就变咗其实好怪呀，佢个咁嘅写真馆去咗个古家嘅世界度喎。 係呀、啊、即係好似一架时间机器咁囉。 或者 parallel, quantum machine 啦、 啊。啊、嗯咁我就觉得呢好精彩啦，咁打就几乎成集打晒咁滞㗎啦，打。 係呀，佢同埋佢打嗰啲 gimmick 都做得唔错㗎，啲技术。 咁如果撇开故事唔讲呢，做娱乐就唔错囉，即係我呢套嘢讲真就。 故事就冇得讲，因为实在太古怪啦。 係啦，同埋嗰个主角唔知咩有晒所有嘅知识㗎喎。 係呀，佢识点用无面超人嘅所有嘢㗎，同埋知道晒真係今天有少少查案添，今日就今集就。 系 范金田一啦喺度， 系，咁啊搞嘢都几搞嘢咁，等未睇快啲睇啦。咁其实 啊，同埋就最无厘头就系佢哋突然间移咗去卡布图嘅世界嗰度，甲兽王嘅世界嗰度。 哦，佢应该话转移咗两个草蜢嗰两兄弟。 唔清楚嘅，因为嗱嗰间庙咧 supposing 就系甲兽王嘅世界，但系佢哋喺古家嘅世界嗰度竟然见到嗰间庙。 哦，咁如果 竟然打到去嗰間廟喎、 啊，如果佢係佢當喺日本係有嗰間廟，咁佢都有嗰間廟唔出奇嘅。 咁唔知啦。 係啦，咁嗰間廟都真係有嘅。事實上 應該係場景嚟嘅，不過 嚇， 嗰、啊、好似係場景嚟嘅、 啊。嗯，係，咁啊睇啦，大家未睇有冇補充 啊？咁打嗰樣，同埋呢兩集都算不計成本㗎啦，都係真係勁多放煙花啊，或者啲 CG 嘅鏡頭㗎。 嗯，好啦，咁大家要睇啦、嗯， 啊， 咁就 咁啊，另外你睇咗另外一个无面超人啦， 嗯， 啊知啦， 系，喂，报翻先，原来咧佢话 Jackie 而家上到8:30嘅，话嗰个收视可以去到谷 爆，咁犀利啊， 诶、哎、唔知啊，之前又话好渣嘅，我都唔清楚，大佬， 哦咁唔奇嘅，咁你因为第一集可能。 唔知呢個消息來源能夠相信啦，總之就都好似有。 但日本係一集過啊，定循環播嘅咧？ 嚇、啊，一集過咩意思啊？咩循環？ 唔係即係好似收費電視咁循環播。 播一次嘅啫，播一次嘅啫。 O、okay、K。 係好似無線咁播一次。咁、啊、你係啦，蒙面超人 G 啊做咗啦，就係、是、呢個由 Snap 裏面嘅啊 道川吾郎啦。 係啦，阿吾郎啊，原來咧，原來 G 咪就係吾郎咁解咯，哥羅啊嘛。 哦， 系啊 G 啊嘛，原来就咁嘅意思嘅啫。咁呢一套入边咧，佢同阿色由美子就饰演一个以前嘅情侣啦。咁原来就食翻以前佢有一套嘅日剧，咁佢就做一个嘅调酒师啦，即系好似类似神之水滴嗰啲咁嘅嘢啦。 系。 咁呢集咧食翻嘅嘢，就讲原来三年前就失踪咗。咁三年后再出现喺电视台咧，原来已经变成咗一个恶党嘅改造人，亦都俾人洗咗脑啦。 系。 咁但系咧，因为呢个色由美子系挟持嘅关系啦，咁佢因為佢亦都識人美子繼續喺個電視台去介紹紅酒呢樣嘢。 介紹酒啦， 咁結果佢就飲咗一啖呢個嘅 即係佢唯一有記憶就係啲酒啊，飲一啖酒之後佢竟然就醒翻，就竟然好似呢個蒙面超人即係新版咁樣啦，咁醒翻，跟住有翻自己的意識，咁梗係救翻個女先啦，唔使講第一樣嘢，因為開始同佢嘅原本嘅惡黨嘅同伴展開戰鬥啦，咁啊殺咗幾隻怪獸啦，係咯， 個變身好誇張喎，後面彈個之字出嚟喎，成個大 嗰度成抄 Batman 張 poster 啦，成個玻璃幕牆大爆光嘅，爆咗個蜘蛛， 俾人掟咗落地，佢竟然連個地都， 唉，嗰啲玩嘢嘅啫，係咯。咁我唔知佢有冇第二集咧呢套嘢，咁當然呢套嘢純粹玩特技玩 show off 咁啦，咁最尾亦都 出現。但係我最初我諗佢係搞笑嘅，但係套嘢本身就唔搞笑喎。 套嘢唔笑咯，但你睇都會想笑。 玩好多 gimmick 嘅，即係玩好多你諗得出，例如測你頭先講啊。 是 抄蝙蝠俠的 poster 啊，同埋抄返三個五一啲場口啊，或者將啲無面超人嘅道具搞到變咗嚟開抽氣，依你會覺得好笑啫。 最尾亦都出現 DK 同埋一眾嘅平成合蒙面超人嘅。 係，但係就好似戰隊就係大集合嗰套劇咁，都係將後面呼喊嘅啫。 係喺度嗌，係啊。 佢近啲嘅，唔係企咗喺座山度嘅。 阿G 你係掂嘅咁嘅，跟住佢就出呢個 G 嘅飛腿咁樣，但係嗰飛腿基本上都係同三個五嗰五嗰嘢㗎，係 好似做咗一個空咁嘅嘢轉埋去 啦。同埋呢佢揸個電單車好似就係電影版新嘅 Refree 嗰架嚟嘅， 色好似有啲唔同， 唔係直情係嗰架嚟嘅， 係 咪直情係嗰架嚟嘅，借返嚟嘅，咁所以呢套嘢就即係 OK， 咁都係玩一玩啦，咁但係玩得嚟就算認真㗎啦。咁大家明白嘅，快啲睇啦。嗱，佢 本身裏面就冇搞笑成分， 一 定覺得本身未笑，你覺得好笑啫。 咁一路咧，阿木村喺度笑到笑到碌曬地咁滯嘅，咁大家要，但大家要揾個版本係睇埋佢哋幾個頭嘅，反而嗰個版本好睇啲嘅。係，因為一般版本會 cut 咗個頂嘅，影唔到佢哋嘅。係啊，咁大家揾啦，咁呢套嘢都值得望下嘅。係有人話呢套好睇過套 DK 添。咁大家睇啊，呢個似蒙面超人啲咯，應該咁講啊。 咁係 ,DK, 係囉，但其實佢你 DK 嗰度佢話知道 DK 係邊個喎，竟然係古家。 佢知道有個咁嘅人將會出現。 係囉， 佢 毀滅咗 個騎士， 佢知有平衡世界同騎士出現㗎嘛。 喔，可能佢嗰個之前即係 Kiva 嗰個話佢唔知係 Kiva 啦，可能佢警告過唔同嘅人㗎嘛，去過。 哦， 可能是這樣，是啦，好， 同埋唔知會唔會係好似你咁啦，完結嘅時候就還原返原本嘅世界啦。 應該係咁嘅。 係，因為而家呢個世界就肯定唔係佢嗰個世界。你睇到佢個終極惡人係一隻紅色嘅嘢，咁肯定唔係之前嗰啲白色卡布圖，唔係白色嘅庫格啦。因為你記得古家咁，最後終極嘅惡人係隻白色嘅古家㗎嘛。 係。是啦，咁就宮崎駿咁又即係掀起，有原來香港呢都係兩派喎，竟然有啲人呢好憎佢㗎喎。好多人聽到波兒即係波兒啲人覺得嘩好惡頂呀，唔好再波兒啦咁。 一般人好似正如你所講啦，畫工同埋造型其實就唔係好分得開啦，覺得好多，其實你坊間你都聽唔少覺得波兒嘅畫工好差啦。 係呀。 咁同埋套戲實在太，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太怪雞囉。 我亦都聽咗一啲其他嘅節目啦，咁佢哋裏面嘅訪問，就唔係講，本來唔係講卡通講嘅，咁但係有啲人都講起一啲即係舊嘅一啲嘅卡通呀，一啲嘢啦，咁但係佢哋都會話原來接受唔到而家嘅卡通㗎喎。咁我初諗佢唔接受到而家嘅卡通，講緊嗰啲好誇張嗰啲啫，係咪？原來唔係喎，佢話連呢個千與千尋都覺得不知所謂咁㗎喎。咁其實宮崎駿嘅卡通喺而家嚟講，佢已經算係一個比較正常㗎喇喎。 或者可以咁講，佢嘅故事比較奇幻啲啦，而又唔係，我諗好多人唔係好接受卡通會有一個沉重嘅故事，都係 expect 好似例如The Bow 啊，或者超人家族之類咁。 係。 佢背後嘅沉重意義，你唔好去理佢，就起碼俾你睇都係輕輕鬆鬆得啖笑 囉。OK， 好啦， 你其實你睇返超人家族或者 The Bow 都唔係好簡單㗎，背後又講好多嘢㗎。只不過起碼佢個畫面係做到純搞笑或者 你唔去諗佢背後嗰陣意識就完全冇嘢囉。但如果你千與千尋或者波兒，咁你唔計埋嗰啲呢，你就完全唔知佢做乜㗎喎。 OK， 嗱咁對於一眾宮崎駿嘅 fans 嚟講，就嚟緊又好啦，又出隻 DVD 啦。咁就係呢將之前電視啊，即係做過訪問啊，咁就輯錄返主要係兩個訪問嘅。咁第一個呢就係07年啦 ,3 月27號嘅喺 NHK 電視台啦訪問過嘅就係一個即係訪問宮崎駿呢個 studio 啦創作之秘密咁樣嘅。係啦。咁另一個呢就係08年8月5號啊，就係直情係呢個波兒嘅密著300日咁樣嘅。即係講佢成個製作過程嘅呢兩個訪問，咁就會輯錄成為一隻 DVD 啦，咁會嚟緊發賣嘅。 係。 嗯。我睇下有冇資料係講佢幾時發賣先啦。依一時間又睇唔到，即係嚟緊係會有啦，總之就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返呢啲訪問呢，咁就買返嚟睇啦。咁當然佢日文㗎咋。咁呢佢呢個呢就會呢係本篇呢就係146分鐘啦，再加特典17分鐘，當然就係宮崎駿嘅談話啦。咁個畫面比例就16:9嘅。咁大家如果對宮崎駿呢、這個佢對啲點樣製作出嚟，將卡通點樣製作出嚟嘅過程，大家有興趣呢，咁好啦，咁遲啲去買返嚟睇。唔知咪就出咗點㗎啦，可能呢、這個因為我冇日子都可能已經出咗㗎，已經賣緊㗎。咁大家可以咁唔記得講個名字，就是宮崎駿之試試啊。試試嘅，即係工作咁樣啊。OK， 咁大家搵一搵啦。咁呢好啦，報報啦。咁原來呢一眾嘅卡通電影啊，即係動畫作品嘅電影啊，原來呢呢度波兒啊喺日本啦，原來真係好犀利好犀利。咁喺呢個08年嘅榜首喎，咁就總共嘅收暫時收到呢、這個當然08年就過去咗啦。OK， 總結咗就係155億 yen 喎。 哇，咁好犀利喎。 真係唔係講笑，因為呢原來你一般嘅電影都係講緊係兩位數字嘅咋嘛。即係講個當億 yen 喺個單位先啦 ,ok? 係。係啦，咁排第二嘅呢就係呢個 Pokemon 嗰個啦，咁就係48億 yen 嘅。咁再跟住呢就係大雄啊，叮當啦，大雄 綠色巨人 傳，咁我唔知綠色巨人咩，唔係殼係咪？ 唔係，係一個樹葉嘅人。 Swamp Thing。咁就係呢個 33.7 億 yen 咁嘅。係啦。咁柯南啦，戰律之樂譜啦，就係24.2 億 yen 㗎喎。咁另外啦，小新啦，小新嗰個呢唔知咩金毛之勇者咁㗎啦，唔知搞咩嗰個啦。咁12.3 億 yen 㗎喎。咁最後上榜啦，佢要過10億 yen 先上榜㗎。咁就 Naruto 啦，即係疾風傳之半啦，即係而家香港上位嗰度11.6 億 yen 咁樣嘅。咁原來呢喺即係呢個所有嘅總收入284.8 億 yen 裏面呢，佢哋呢個就佔咗 33% 喎，呢幾套嘢都幾犀利㗎。咁另外呢，其實上年啊可以講返啦，咦唔係喎，呢個仲有啲下，仲有啲呢原來係由漫畫或者卡通原作而變成電影版嘅，咁亦都變成真人版嘅，咁亦都有好多套啦。咁舊年就係包括有呢、這個花樣男兒，係咪 係花樣男兒啦。 男兒77.5 億 yen 喎，真係唔係講笑。咁而呢個容易者 X 變身啊，即係加利略啦，就收到有49.2 億 yen 喎。咁至於呢個20世紀少年啊，就第一集啦，咁都收到39.5 億 yen 喎。 咁係啦，咁就另外呢L 啊 ,Change the World 嗰套啦，咁就係31.1 yen 嘅，係啦。咁另外飛咗啦，嗰啲卡通講過啦。咁原來呢套爆粗兵友啦，就會收到23.4 yen 㗎喎。 咁都唔錯㗎。係 啦， 咁即係證明波兒嘅喺日本嘅受歡迎程度真係幾犀利。 咁其他仲有呢個 Kurosaki 啦，即係講即係做個咩欺詐撕裂人嗰個啦，係17.2 億 yen 啦，係啦。咁另外鬼太郎千年奏歌嗰個咧就14.5 億 yen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佔咗呢個總收入嘅334億 yen 裏面嘅 39% 嘅，呢一啲上榜嘅，咁認真唔係講笑啦，係啦。咁原來07年啦，佢嘅 Pokemon 嗰個啦，即係應該係咪我哋電影版啱做完嗰套啊？ 50.2 億 yen 咁係收到，但所以個上年㗎啦。咁、那個咩新魔界大冒險嗰個呢，七人之魔法士嗰個呢就 35.4 億，呢、這個日本係上年㗎。咁另外柯南嘅上年嗰套係收到 25.3 億 yen， 呢啲係07年㗎啦，甚至乎 ,ok。OK， 咁另外啦，新世紀啊劇場版嗰度咧，聚嗰度咧嚇，咁就都係收到20億 yen 啦，就是、總共收到，係啦，咁就係咁樣啦，係啦，咁原來咧都唔簡單嚇，即、就、係、是、一眾嘅卡通片，原來喺日本係好犀利，好犀利，同真人版係有得揮下嘅。咁我唔知點解好多喺香港上啊，竟然擺到四點場度做啦。 咁你冇辦法啦，喺香港可能變咗係小眾嘅嘢啦。 佢哋覺得係囉，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越擺得細嘅場呢，咁你想睇人都睇唔到囉。 係都係。 係啊，試過啦，啲朋友話想睇叮當，結果搵人搵佢啲時間都唔夠，你一係神咁早去睇啦，因為你係四點鐘去睇啦，咁即係我想睇都睇唔到啊。咁跟住個票房何來去反映咗即係嗰、那個即係大家嘅愛好呢，咁樣。根本你一早就已經俾個電影公司即係或者係即係院線嗰度已經決定咗啊。 咁可能香港而家因為戲院真係少咗好多。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變咗，咁你做生意冇辦法唔想一啲佢覺得收得嘅嘢 咯。最近佢覺得收得嗰啲未必收得呢，即係佢都唔俾機會你呢啲囉，係囉係囉。咁係呀，宮崎駿因為有迪士尼嘅呢個嘅撐啦，咁所以先可以上到全線㗎嘛。你連叮當唔算受歡迎咩，都好受歡迎啦，都上唔到係咪。啊，不過奇羅羅又反而上到㗎喎，即係上到全線㗎喎，唔知點解㗎喎。 咁佢哋個一般嚟講，大家都啲人會覺得Kuroro 嘅年齡層會講過叮當 囉。咁我真係唔知啦，佢哋點計我真係唔識計。係啦，咁我話咗好多資料未講呀，例如鹹蛋超人 過曬時㗎囉，咁樣 嗱嗱聲噏埋啦，有幾個純新聞嚟嘅，一句講完係呀。咁呢個鹹蛋超人六個戰士呢就出咗呢個嘅汽水罐喎，咁樣咁我哋 key 返俾大家睇下啦。咁呢個蒙面超人啊，本香猛即係藤江宏啦，咁亦都計咗鹹蛋超人之後呢又出呢個簽名嘅呢個大相喎、 哦。係 啦，咁大幅相呢就整個簽名咁嗰個啦，咁又會有嘅咁樣。係啦，咁另外呢嗰、那個好出名嘅黑執事啦，即係亦都近來有套卡通片上咗嗰套啦，日本。咁原來呢亦都會有套舞台劇版㗎喎。咁執事呢樣嘢呢日本呢一刻呢亦都相當盛行啊，計呢、這個May佢叫咩話？即係女仆係嘛？ 係。 咁女仆之後咧，原來執事咧就係、是、男㗎啦，執事就好似管 家啦。 咁、就、呢、是、樣嘢，如果日本啊，你去秋葉原，如果有執事嘅 cafe 嘅喎，咁啲執事咧有啲真係男性，即係啲好瘦嗰啲扮演啦，咁好快似翻漫畫入邊嗰 feel 啦。咁一係咧就揾啲女仔扮，冇錯啦。咁啊，令我聯想喺夜王入邊嗰啲嘅鴨啊，咁啊，當然佢唔係鴨嚟嘅，佢係去招呼你啦，同埋咧真係識彈琴嘅。即係彈鋼琴㗎，咁有啲真係搞到好高級咁樣嘅俾你感覺㗎。咁啊，係啦，咁日劇當然而家亦都有一套係玩緊執事呢樣嘢啦，啲我遲啲再同大家介紹啦。咁又一眾嘅靚仔去做啦，包括呢個甲骨堂啦，又有做啦。OK， 係。咁係咪中間啲資料我哋唔講住啦？係咪都要飛咁啊？或者講埋嗰個爆粗 band 友啦，頭先提過套戲就原來佢都喺涉谷出現一個好巨型嘅 promotion 嘅 poster 啦。咁呢咁嘅分別呢額頭就唔係寫個殺字喎，就有四個唔同嘅大廣告寫咗咩，一個就必勝其願咁樣嘅，咁原來呢就聲援緊喺呢一期啊，即係考緊試學生啦，或者走出嚟要搵工嘅學生，同埋呢喺 Valentine's Day 嚟緊下即係情人節裏面女性即係嘅觀眾啊，即係佢擁躉啊，幫佢哋祈福咁樣嘅咁樣嘅。咁當然啦，唔係淨係同佢哋祈願嘅。咁原來嚟緊呢個2月13號啊，亦都佢哋爆粗餅係會有幾個嘅 CD 啦，同埋一啲嘅 DVD memory box 咁，亦都會推出啦。嗯，咁揀咗個黑色星期五推出嘅喎，都幾玩嘢嘅。嗯，咁啊，或者中間嗰啲我哋唔講住啦，嗬，真係太多太多啦。OK， 咁我哋有冇嘢補充何永？ 冇啦，再講多次我哋嘅電郵地址啦。 好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啲咩意見或者有啲咩資料補充返我哋，或者想聽咗咩主題，大家都可以隨時 email 我哋，咁等緊大家嘅回覆㗎喎。咁或者補一補，我哋講返我哋之前咪講話想搞個 talk 咁樣嘅。咁原來我哋問嗰啲場地嗰樣嘢呢，咁而家暫定可能喺3月中或者我哋會搞㗎喇喎。係啦，咁但係詳細呢我哋要都要再 sure 咗個地點先再同大家講啦。 咁係咪真係三秒一定得呢？咁我哋遲啲再同亦都同大家再 confirm 啦，好唔好？ 係啦， 係啦，咁今次漢永都會嚟講下，係咪可以？ 到時先算啦。 我見到即係有啲回覆翻嚟嘅，唔係啊嘅聽眾都話好想見下漢永咁樣嘅，咁乜嘢都有好多關於即係美國漫畫嘅問題可以問下你咁樣嘅。 好啦， 嗯，好啦，咁我哋今次都講得好長啦，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